早晨，欢迎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星期四嘅朝头早算仔咧，亦都喺直播室入边咧，同大家讲一声早晨啦。出面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即系低水平啊。咁出边嘅哦，今日嘅日期咧就系4月18日，农历就系3月初10，6:09嘅朝头早啊。咁船仔啱啱翻嚟嘅时候咧，都觉得天气唔错嘅，不过咧都系有一种湿湿立立嘅感觉，一少少觉得啊有啲翳焗添。不过相信咧，可能日头之后咧就炎热啲嘅，佢就话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咁可能咧，诶、哎、都唔会啦，应该都唔会话唔会再立啦，因为咧今日可能有几阵骤雨添。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出街嘅时候，不妨带翻把遮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大家觉得你哋嘅人生系咪净系需要单打独斗呢？可能20岁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觉得将一啲秘密啊，或者啲憧憬咧，交俾身边嘅人，可能咧就会觉得都冇问题嘅。咁但系当日子慢慢越嚟越远嘅时候，就会发现，就算我哋身边有几多人去支持你，或者有几多人去陪伴你都好，每个人注定咧都系要行一段比较孤独嘅路。所以记得要随时准备好一个人要穿越风雨嘅准备。再亲密嘅人可能只可以做你嘅少少嘅陪伴，但系咧就唔系一种支撑嚟嘅。不过唔紧要噶。就算是要一个人行都好，只要你的内心够强大，你愿意一个人去面对一切，那就没问题的了。所以希望大家大浪四起的时候，依然都是有能力去面对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苦困。 欢笑声，欢呼声，燥热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蒙恩，我却不能喊等一等。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掉眼泪是用笑掩过，怕人看破，顾虑好多，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想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笑越大声越是残忍，挤满体温室温更冷，万一关灯空虚扰人，我却不能喊等一等。你说你爱我，却一直说说我不该窝在角落，策划逃脱，这也有错，连我脆弱的权利都掠夺。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是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有何不可。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同埋下周初咧就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噶。我见到就知道大家一定要带定遮啦，唔系嘅话咧就可能会揼亲啦。最面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1至3，即是低水平的。6:16的早上呢，跟大家又揭一揭报纸啦。原来呢，香港有大学就研究发现呢，原来当老友记去参加啲义工的工作，即是不是说义工朋友去探他们，而是他们去参与一些的义工工作的时候，原来都有助帮到他们呢，在 COVID 即是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呢的孤独感可以下降的。咁另外呢，亦都可以得到同伴的支持啦，抑郁同埋焦虑的水平呢会比较低的。咁呢一个研究咧，就系嚟自于教育大学同埋城市大学嘅研究嚟嘅。咁成个研究团队咧，亦都系嚟自香港啦、美国同埋德国嘅专家。咁成个研究时间咧，就大概喺2021年同埋2023年头。咁有两部分嘅研究对象嘅。第一个研究对象咧，就系50至70岁之间嘅375名居民。第二个研究对象咧，就系65岁以上独居而且月收入咧系低过4500蚊嘅老人家啦，咁大概都有1151名嘅。咁点样研究咧？你可能会问啦。咁首先第一个部分咧，就系将一啲参加者啦，随机分为两组。咁一组咧就系接受6个月嘅培训之后咧，会提供至少6个月嘅义工服务。咁另外一组咧，一样都系接受一啲心理教育嘅培训，不过咧就唔会从事志愿工作啦。咁显示就话啦，原来咧参加志愿工作嘅组别咧，嗰个孤独感咧系显著减少噶。咁第二个部分咧就系、是、第一个部分嘅参与者啦，头先记得啦，第一部分嘅一啲志愿者咧，佢哋咧就会帮助第二部分嘅老友记咧去改善一啲专注力，同埋增加啲活动嘅参与，亦都显示到咧头先讲过嗰1000几名嘅老人家咧，佢哋嘅孤独感啦、睡眠质素咧，亦都系有大大嘅改善空间啦。大大嘅改善，咁另外咧，抑郁症同埋一啲焦虑水平咧，亦都系有降低到噶。咁研究者就建议啦，政府咧同埋一啲社福嘅机构咧，未来应该可能如果系又有呢啲类似嘅健康危机啦，可能又有啲传染病嘅时候咧，应该咧就系要用一啲类似叫做同伴互相支持嘅系统，强调咧。老友记参加啲义务工作咧，唔单止系帮到自己啊，甚至咧亦都可以帮埋成个社会嘅运行啊！咁睇翻啦，原来咧香港人口老化嘅现象都比较犀利嘅。2021年咧记录喺老年人口啊，即系叫做65岁或以上咧，原来已经有1.458万啊！都几多人啊！咁所以咧，预料去到2046年嘅时候咧，老友记嘅人口咧会增加去到2.748万，咁即系几多咧？都几多喎！即系届时咧，可能老年人咧占据咗香港人口大概系36%咁多。咁所以咧，而家应该系要多啲政策啦，开始去关注翻啲老友记嘅权益啦，或者揾下佢哋有冇办法令到可以减低佢哋嘅心理压力同埋实际嘅压力，即系可能佢哋经济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希望各位老友记咧都可以过一个开心嘅晚年啦。 又说起从前故事，在讯息内那些字，甜蜜地传达心意，记起那时，没有碰面与相拥，无惧寂寥或冰冻，陪伴是浮动的心伤痛，偏偏那残酷秒钟迎来一份痛，一切现已无言告终，白费力气爱中化为灰烬，无法制止年月退将，那些片刻快乐与单纯，亦于愿望里全年都化空，为各自理想分秒头可算春，那默契留存心中，另一双眼眸渐发红，在这错误时刻碰到结局刺痛。绝不会逝去，徘徊于晚空，为各自理想分了头不算长，我就证明能祝福，但一双眼眸渐发红，在这错误时刻碰到结局刺痛。 这首歌是嘉怡，即是谭嘉怡的《灰烬》。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黑泽明曾经讲过，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导演，首先要学会写故事、写剧本。不过这个过程都可以说是挺枯燥乏味的。咁所以，我哋可能成日都要忍受一啲中途因为辛苦而放弃咗嘅过程，而且咧，我哋都会觉得啊，放弃好似呢一样嘢变成咗一种习惯啊。不过原来大家要记住，呢一个系将痛苦化为愉悦嘅必经过程。相信大家都习惯性咧，可能会怕辛苦、怕艰难噶啦。呢个其实系人性嚟嘅，唔紧要。咁但每个人咧都会喺自己嘅生命入边面对唔同嘅课题同埋困难。有时候我哋真系会觉得好辛苦，好想逃避，或者咧真系甚至辛苦到想喊啊！如果咧我哋未挨到去黎明，未撑到胜利，就想放弃咗一切咧，咁样就唔系几好，有啲可惜啦。 其实我哋嘅人生咧就好似一块啱啱出世嘅铁，即系我哋啱啱原生铁啱挖掘到出嚟，充满咗杂质。咁但系咧，只要需要我哋摆喺熔炉入边，即系我哋嘅社会，慢慢去打磨。随住温度嘅升高，我哋会开始软化，去改变我哋嘅形状，而杂质咧都会慢慢冇咗。咁当温度达到临界点嘅时候，我哋又可能会俾人拎出嚟去剪压或者敲打。不过正正就系因为呢一个过程够难挨，我哋先可以成为一个坚硬嘅钢材啊！咁所以我哋身处呢一个时代或者呢一个社会，无可避免就系接受唔同嘅打击。不过大家记住，只要挨落去，最后尾都有可能成为一个靓嘅钢材噶。希望大家最后都可以成为一个有勇气嘅人。陈卓妍 ，Lost at First Sigh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公路發生致命車禍，凌晨三點幾，一架私家車在屯門公路近住小欖對開落斜位置，懷疑失控撞向路邊石駁，嚴重損毀。救護員在現場證實私家車男司機死亡，車上一男一女就受傷昏迷，送往屯門醫院救治。日本外環縣附近海域尋日深夜發生強烈地震，造成幾人受輕傷。日本氣象廳凌晨召開記者會，宣布將這次地震由 6.4 級上調至 6.6 級，震源深度從50公里更正為39公里。位於四國的外環縣和高知縣部分地區震感強烈。內閣官房長官林方正表示，地震造成幾人受輕傷，已經送院治理。首相岸田文雄就話已經派出直升機了解情況，將會盡快做好災害應對工作。日本傳媒報道，高知縣宿務市有水管破裂、路燈倒冧、電線斷裂，外環縣多地發生山泥傾瀉，外環縣同高知縣部分地方鐵路線路停止運行。松山高速公路因震後安全檢查部分路段禁止通行。商务部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发起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中方将会密切关注调查进展，并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权益。发言人说，美方申请书之中充斥大量不实指责，將正常貿易投資活動曲解為損害美國國家安全和企業利益，將自身產業問題歸咎於中國，既缺乏事實依據，亦都有違經濟常識。發言人又說，美國上屆政府啟動對華301調查，並且對華加徵關稅，已經被世貿組織裁定違反世貿規則，受到眾多世貿成員反對。美方出於國內政治需要發起新的301調查是一錯再錯。國家文物局從美國成功追回38件中國流失文物藝術品，相關返還儀式在當地星期三的下午在中國駐紐約總領館舉行。美國紐約曼哈頓區檢察官辦公室將繳獲的38件中國流失文物藝術品移交中國政府。央視新聞報道，經初步鑑定，專家判斷這批文物大部分是明清時期中國藏傳佛教文物，涉及佛塔、佛像、佛教飾物等的類別，涵蓋銅、泥、象牙、木等材質，保存完整，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同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中央拍板为香港订立港区国安法。 香港国安法让社会明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国安法是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特区的信任。 我们一定要令大众市民是知道什么是国家安全。 香港电台制作国安法知多啲。 香港国安法的解释权属于哪个机关的呢？ 正确答案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12月30日，全国人大会常委会首次为香港国安法进行释法，对香港国安法第14及17条作出说明。 想知多啲，即上 rthk.hk/nsl 国安法事件簿网页。 唉，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易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肥强识唔识写个服字啊 ？Sarah 姑妈，你唔系阿妈，咁浅嘅字你都唔识写，不如你要读夜校为自己增值啦。 肥强，因为今朝我行过后巷，差啲中火，被搞维修工程嘅杂物棘亲，实在太危险啦！我想投诉佢哋，一时醒唔起中服个服字点写啫。 中服就要投诉，想知道啲关于透过咩渠道向劳工处反映职安健嘅投诉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联络嘅风骚职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我系骆一鸣。 今届纽约节广播大奖以及纽约广播电视电影节大奖结果出炉， 香港电台在多个组别夺奖，包括第四台作品《怀念香港新音乐之父》林岳培于纪实节目《人物传记》专题组夺得银奖， 港台电视节目《大自然生态人三》凭作品《追风者》取得最佳环境与生态节目铜奖。 另外，中文新闻及时事组作品《无尽黑夜》于纪实社会议题组别夺得入围奖。 香港电台会继续努力制作多元化的高质素节目。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38，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啊，除咗咧就系头先我听到阿船仔之外啦，咁啊而家白元浩都翻咗嚟啦，各位听众早晨，船仔早晨， 早晨， 你好啊吓，咁啊最近都嗱出边27度嘅气温都提嚟大家啦，咁啊我翻工嘅时间咧。其实我同船仔都差唔多时间翻嚟嘅，咁我哋嗰阵时翻嚟就有啲雨水， 系啊， 几滴嘅， 湿湿立立咯， 系咯呢天，咁啊希望今日就天文台都话有几阵雨嘅，咁但系日间炎热就真系好热啊，而家 而家最礼计咧，就系又热， 你用多咗呢啲字， 系啊礼计咧， 吓霹雳啊， 系啊向你学习啊嘛。即系咧，系好立，但系你又晾唔到衫，因为你谂住话，哎咁热，有个太阳应该晾到啦，唔得啊！而家因为湿啊， 系啊，好湿啊， 咁搞到要开抽湿机咁样。 系啦，系啦，咁啊，晏昼嘅时间，如果真系大太阳嘅时候咧，晒都未必可以将啲衫咧就咁成功咧，就将佢晒翻干。 系啊，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用多啲发宝先至得噶吓。嗱，喺我细个开始咧，咁啊，香港同新加坡都已经系经常较劲、有比较嘅两个地方嚟嘅。 系， 咁我细个的而且确咧就觉得香港劲啲嘅。系啦，即系四小龙入边，香港系劲啲嘅咁样，咁啊，所以咧就喺香港生活啦，选择咗。咁但系即系近呢几年咧，都发觉咧，原来新加坡佢哋有好多嘅方面咧，都做起上嚟嘅时候咧，好似更加得心应手，比较上运筹帷幄嘅感觉好强。咁啊，由之前咧。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咁佢哋當地政府都話咗，佢哋喺政府嘅運作啊文件上咧，盡可能都會用翻 AI。 係，我已經覺得哇，好好啊！ 呢個我真係覺得已經係一絕啦，因為我哋 好快， 好快啊！你講得好啱啊，係啊，即係你我冇睇佢啲表格啦，可能佢哋啲表格都已經係E form啊。 即系 E， 即系用呢个电子表格。咁你只系用个平板揿完之后，你直接 send 咗之后，因为你唔使用铅笔仲喺度做啊，用铅笔喺度做，跟住你又唔使人对啦。咁你搞完个喺个电子上面搞完之后咧，咁啊电脑就收啦，咁啊帮你对，即系好似我哋考公开试咁样。咁嗰啲 multiple choice 咧，其实都系 电脑 改噶嘛，系啦，即系可能用呢啲咁嘅方法，令到即系电脑去到批核咁样。 而家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嘅， 系啦，有好多嘅，即系有好多公司其实佢哋都尽量都会用 AI。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即系人哋个政府就话到我哋会主力喺一啲琐碎事务上边去到用 AI 处理。咁人咧就主要系做翻决策嗰个部分。 系啊，其实我真系觉得方便咗好多。 方便好多、 啊。唔好讲政府啊，最近我申请一间银行嘅户口啦。咁、大家如果记得开户口咧，系要起码两个钟嘅。咁我之前都试过特登真系去一间银行度开咧，哇，开到我劲猛啦，因为我净系等嘅啫，基本上所有时间。 人去排队，你出嚟。 系啦。咁但係我就上網揾一揾，啊原來佢可以網上開户口，咁、我淨係需要咧影一影我個樣啦，影一影個身份證， 即刻影你個樣咁樣，即係用手機影你個樣。 係啊，之後我你當用咗十分鐘啦，之後大概過咗兩三日已經獲開到個户口，再過多兩三日連個信用個銀行卡都寄埋俾我啦，即 係 好快，超快， 係啊， 所以用 AI 係真係方便好多。 係啊，我自己都覺得係，咁而家好多其實。作曲嘅软件啦，都唔系软件啊，嗰唔好意思，唔系软件，嗰系作曲嘅 AI 啦，或者系一啲写文章嘅 AI 咧，其实都开始有少少成行成市嘅感觉。 最近出咗个新嘅， 边个？ 就系、是、出咗个新嘅 AI， 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咁但系佢就系你写几句歌词落去啦，佢帮你作晒全首歌，而所有歌词系、之前嗰啲净系可能出到三秒，或者唔系所有歌词嘅，即系净系做到啲你自己嘅歌词。 一首歌嚟噶， 系一首歌。 唔知我睇过咪同呢个一样。 可能是他咧，仲要是粤语啊嘛，即我最劲、 我睇过普通话的 系，但是咧，佢啲粤语系唔啱音嘅，但是挺好听， 哦、 真的挺好听，是 OK 有啲 beat 噶， 系，同埋你在作曲的时候，你可以写低你嗰、那个需求，到底你想个风格是怎样， 系啦， 你想 R&B 啊、folk 啊咁样嗰啲咧，咁你。咁佢就即刻即係 generate 只歌出嚟俾你。 係啊，我嗰次睇到好震撼，我就話：哇！咁我做咩要學啊？咁樣 係啊， 點解要學作曲啊？等佢作咪得咯。 所以我都有好多嘅反思喺度嘅。咁但係我最大嘅反思就係我哋當然原本嘅嘢我哋都要識啦。但係我哋點樣去到利用呢一個嘅 AI 咧，先至係我覺得要去諗嘅一樣嘢嘅。係啦、 啊， 係啦、啊。好啦，咁啊講開咗咧，就係香港同新加坡啦。咁啊睇到。都有唔少嘅報道咧，就話到新加坡十二月開始咧就推行四天工作週，咁香港人聽到梗係流曬口水啦！ 我突然間好想過去添， 係啦，咁佢哋就容許更加多嘅在家工作同埋彈性上班時間。咁因為呢個 哦，即係嗰四日其實我都係要喺屋企，唔係，所以仲剩翻嗰一日，可能我都係要 work from home 咁樣。 四天工作週咧係唔單止係講緊你係翻 office 四日嘅工作，咁你係的而且確係不工作嘅日子係多咗一日嘅。 哦， 而佢係講緊四天工作週入邊嗰四日入邊咧，亦都係期待大家住係有更加多嘅彈性上班嘅時間嘅。咁彈性上班即係代表其實你可能少咗時間翻公司，咁嗰啲時間可能你係會在家工作咯。 其實佢唔好講，淨係話俾我遲到一兩個鐘，我已經覺得好開心啦。 你喺呢度講你就比較麻煩。 呢度就得，呢度梗係唔得啦。咁但係如果之前翻 office 咧，咁你其實你都知道，大家可能嗰個 working schedule 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有啲人咧係朝頭早先做嘢，零舍精神嘅；有啲人可能係下晝做嘢先零舍精神。 冇錯。 咁你叫我早兩個鐘翻到公司，其實我都係坐喺度食早餐同埋 hea 嘅。都係真嘅。咁你不如喺屋企食埋早餐先啦。 咁你俾我彈性。上班我遲少少，我遲少少先翻。 咁同埋你喺屋企食早餐，可能你嘅成本仲低啲添。 係啊， 因為出邊啲早餐貴啊嘛。咁、你可能你喺屋企，你即係買定啲麵包度，你烘翻熱佢，咁嗰個成本可能即係10蚊，你落咗樓喎。 哦，咁 但如果你出面食嗰啲，可能真系要30-40蚊喎。 系啊， 而且你仲唔需要同人哋一齐逼车，因为你用咗个弹性上班时间。 哎呀，好好啊！ 咁呢方面咧，其实即系睇下大家点样去到配合啦，咁样好啦。咁佢就话到有四天工作啦，咁啊有更加多嘅时间喺屋企工作添。咁不过咧，佢哋亦都话到啊吓，咁呢一个嘅四天上班咧，十二月佢哋自己实施嘅时候啦，咁都有啲细节嘅，例如。 當員工申請佢想四天工作嘅時間咧，咁啊需要咧就係一早申請定。 嗯。 咁啊可能講係月啊嚇，即係可能兩個月之前申請。我呢一個星期或者呢兩個星期我需要就係四天工作嘅咁樣。咁佢咧亦都要有一個咧就申請多數都會批嘅，多數都會批嘅，因為僱主係冇合理嘅原因係唔可以唔批嘅。 哦。 咁所謂一個合理嘅原因咧，即係代表啊，如果佢嗰個拒絕嘅原因係因為影響到佢嗰個工作嘅質素嘅話咧，即係例如佢份工係需要企喺櫥窗嗰度嘅，咁我四天工作，咁呢個擺到明就即係好難實施啦，因為代表你公司你冇人喺個櫃台嗰度工作啊嘛。 嗯。 咁呢個咪一個好合理嘅理由，公司係可以推理你唔可以四天工作，因為係會影響咗公司嘅運作同埋影響咗公司嘅利潤。咁呢啲大前提底下咧，咁員工就唔可以。即系呢个四天工作啦，公司系会拒绝嘅，咁亦都系合理嘅原因系可以拒绝嘅。 哦，咁其实都唔系话所有行业都可以覆盖噶， 唔系噶，即系例如你系清洁嘅，咁当然你话而家都的而且确，譬如内地多咗好多清洁嘅工人啦，即系你去洗手间嗰度，你见到真系有啲清洁机械人咧喺度啡咁样喺度洗噶， 嗯， 咁佢哋都系话洗得干净噶，咁如果你系。系呢一类型多咗机械人去到帮手嘅话，咁你咪唔可以即系四天工作咯。咁但系而家都仲系比较上人多去到用人去到多去做清洁嘅工作嘅话，咁公司咪有一个合理嘅原因去到拒绝你呢一个嘅申请咯。咁我觉得其实佢虽然就 set 死咗，譬如四天工作，大家睇到就哇一声，咁但系佢都有一个好合理嘅情况，同埋好合情理嘅。一个条件底下先至会批嘅，咁但系佢亦都讲到明，大部即系绝大部分公司冇合理原因咧，系唔可以唔批。佢嗰个嘅角度咧，最大嘅分别就系员工申请呢一个四天工作咧，就唔系话大部分都唔批，系大部分都会批，反而系要公司作出一个理由点解唔批，咁令到打工仔就会觉得自己系比较上着数嗰一面嘅。 咁都系，咁但系其实都犀利， 犀利啊！ 政府系可以推行到呢啲措施。 系啦，咁呢、這个咁当然啦，佢哋嘅地方好细啦，即系新加坡，咁地方咁细，推行一啲措施上嚟，其实亦都系方便啲嘅。咁佢哋亦都即系有少少上下一心嘅感觉啦，因为佢哋都、如果因为佢哋自己本身已经一个国家嘛。咁佢哋做好多事情上嚟嘅時候咧，如果下下都太過分心，又或者太多意見嘅話咧，咁對佢哋實施一啲政策嚟講咧，都可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難啊。咁但係我哋有我哋自己嘅方向嘅，香港唔係樣樣都要抄其他地方、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方向嘅。咁但係人哋可以實施到呢一樣嘢，咁我哋睇完之後，咁我哋又點樣微調或者點樣優化我哋自己嘅系統咧？咁啊，留翻啲智者去到處理啦。 说话时间来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我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做个了断。 天却是那么肮脏，看谁投降。明朗哑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我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 6:52揾嚟一首嘅歌曲，佢哋系 Super Moments， 我的形状。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啊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咁啊日间都系炎热噶。星期日以及咧下个星期初，骤雨咧就逐渐增多，并且亦都系有雷暴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今日嘅职场 KOL 系列咧，阿海就有啲事情，紧要嘅事情，所以咧就冇办法暂时喺我哋今日嘅 KOL 系列出场啦。咁但系咧 ，fashion 嘅世界啊，何其广阔啊！咁所以我哋今日亦都邀请到咧我哋嘅 KOL 就系船仔啦。 系早晨。哦，早晨早晨， 喂早晨啊， 你好啊，系啊， 系今日咧有啲咩 fashion 嘅同我哋讲下咧？ 我今日咧 fashion 嚟讲咧，哦都几精彩、啊，最近嚟到春天啊嘛， 系啊， 真系忍唔住想笑。咁嚟到春天啊，咁其实咧原来而家都有几种嘅元素咧出现咗， 嗯嗯， 咁系几适合大家去参考一下嘅。咁喺唔同嘅一啲 fashion show 入边咧都有出现过嘅、 啊。不过春天就嚟完啦， 春夏啦， 系啦、啊，春夏啦，系啦、啊，系啦、啊啊， 其实应该都系会春夏装 周。其实都嚟紧， 系啊，咁所以其实就系睇咗之前嘅一啲 show 咧，就讲一啲春天嘅穿搭啦。咁、嗯、我谂夏天纯粹个露肤面积大啲啊，或者色彩上面会再鲜艳啲， 鲜艳啲， 系啦，咁就 多啲花花咁样， 系啊，多啲花花，今年真系兴花花， 你睇我几有慧眼、啊， 哇，几有慧眼喎、啊，独具慧根、啊， 梗系啦，我即系打滚咗咁多年，绝对咧就唔系流嘅。 系啦，你都确实系有啲fashion 嘅感觉的。 咁梗系啦， 除咗每一日都系牛仔褛之外，同埋呢个西装啦、混搭系啦， 系啦， 永远都系咁嘅。呢个之外，其实你都系几有 fashion sense 嘅。咁讲下啦，咁如果女仔嚟讲咧，就其实有一样嘢叫 girl core。 嗯、 中文我不知道怎么译、啊嗯、但是呢、這个是有什么的迹象或者什么特征呢，就是讲一些花花、 嗯、 或者一些印花，甚至是一些蝴蝶结、 嗯、 都会多了在一些衣服饰品上。 好大个的蝴蝶结还是小小个的、 两样都有、 哦、 有些呢就是就这样说、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韩国的女仔很喜欢戴一些嗰啲髮圈啊，全部都係一啲蝴蝶結嚟嘅，而家好興嘅。咁、另外咧，除咗係個頭之外咧，而家可能係你個你件衫上面咧有一個好大嘅蝴蝶結啦、或者有好多個蝴蝶結啦， 自己好似禮物一樣㗎， 係 啦係啦， 甚至 你拆我啦咁樣。 哦， 都得。咁甚至咧，就系一啲楼啊。我哋谂嗰啲楼咧， 好大个人头咁大个楼嗰啲啊？ 唔系，即系我哋譬如就咁着一件衫、一件外套，咪本身系楼一粒粒嘅，佢嗰啲楼咧变晒做蝴蝶结。 哦，咦，咁几靓喎！ 系啊，或者咧喺手臂嗰度咧，如果有冇见过最近有一啲系会有啲穿窿嘅手臂嘅，穿窿件衫，穿窿件衫， 穿窿嘅手臂，因为穿窿嘅鼻哥我都有见过。 穿窿嘅衫喺手臂嘅位置咁样，咁呢一啲咧就系、是、会变咗喺一排蝴蝶结喺、个手臂个位，系啦，呢个系其中一个风貌啦。 但颜色方面咧，系咪即系都系比较上鲜艳会好啲咧？如果要有花嘅话， 呢一个蝴蝶结就未必一定系鲜艳嘅，系啦，多数就系件衫本身件色咧就系鲜艳啲嘅，可能黄色，咁但系搭配嗰蝴蝶结咧就系、是、低饱和度啲嘅，就唔会话好深色嘅。而家多咗好多系真系用丝带、如果你最近有睇一啲韓國嘅潮流咧，而家好興所有係蝴蝶結嘅單品嘅、全部都係蝴蝶結，甚至咧會揾珍珠穿咗個蝴蝶結嘅珍珠鎖匙扣咁樣， 哇！ 之後會擺邊咧？ 真嘅珍珠啊！ 咁又當然假噶啦、因為你聽下佢擺邊喎，佢擺對鞋度。 哦，咁啊，梗係假噶啦！ 擺對鞋度咧，真嘅話就有啲有啲嘥啦。 如果喺杜拜嗰啲地方，就我估係應該係真嘅。 誒、可能係啦。可能系 真系啊，行下行下跌咗几耐就跌咪跌咯， 系咯，诶送俾你咯， 系啦，你执到就 系 你噶啦， 系啊，恭喜你哦、啊，咁样、啊。 喂，搵次都要飞一转杜拜先得喎，可能真系周街都有金执喎。 好似话同佢倾偈话你冇屋住，佢哋 friendly 啲会话帮你 book 咗间酒店啦咁样。 哦， 呢、這个当然我唔知呢个真定假。嗱、呢个系人哋嗰啲 K 人哋嗰啲 KOL 去杜拜去睇嘅时候系呢一啲嘅讲法啦。系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想睇下啦，或者去试下啲印花，多咗好多 T 恤咧系有印花，一大个玫瑰花啊，嗰啲太阳花印着，不过玫瑰花比较多啲嘅，甚至咧系可以挂喺条颈度嘅，系好似个。颈链咁样，不过就系丝带咁样，多数都系丝带咯，系啦。 咁大家试一试呢啲 fashion 啦。 时光的爱的，被礼遇一啖，碰到我要的，但没有方法放弃找针，被治疗等那治疗太。 时间咧，一首嘅歌曲嚟自 Jenny 嘅 Diff， 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啊！啊，转头呢个分流广播噶啦，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新闻之后，继续陪住你啊！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 早晨啊，朝早7:07嘅早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小白同各位听众啊，除咗讲早晨之外，仲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嘅。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一张通告就讲到，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今日朝头早咧，冇错，继续咧都有白拳路小巴喺度啦。另外就系仲有船仔都喺度。 早晨啊！ 早晨啊吓，咁今日朝头早喺我哋交通组方面啦，咁亦都咧就系有阿峰喺度嘅。早晨啊，峰。 早晨。 早晨，咦啊，几好啊，几精神、啊。 Yeah. 系嘛？ 耶 耶 耶！ 激死啲后生仔都系咁样答人嘅。 耶、yeah. ！好啦，咁啊，出边嘅交通系点样咧？ 而家有一单交通意外嘅，咁先提翻大家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小榄嘅位置，咁啊，而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嘅，龙尾去到小秀村嘅位置噶啦，系啦，咁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畅顺嘅，咁然后就。有两个水管嘅工程提翻大家啦，观塘道有水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定富街嘅慢线封闭。另外深水埗大埔道水管爆裂，大埔道石硖尾街交界嘅慢线都系封闭。系啦，就系咁啦。 大埔道嗰度就水管爆裂啦，咁屯门嗰边咧都有交通意外啦，系啦，咁大家如果行过嘅时候，可能即系由于牵涉到人命啊，咁有机会都会挤塞多一段时间嘅，系啦，咁如果各位人士途经嘅话咧，咁记住就互相忍让啦，系啦，咁如果即系真系塞少少嘅，咁睇下自己会唔会行到其他嘅道路啦，系，咁交通仲有啲咩特别提一提我哋咧？ 可以讲下有一个新嘅消息，就系咧香港嘅应科院，即系应用科技研究院咧，就话佢。研究咗一个自动驾驶嘅穿梭巴士，咁咧就已经通过咗路面测试噶啦。咁佢哋有10个试验场地啦，合共完成咗900,000公里嘅测试。咁 九十万公里 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咧？嗱，港岛如果你喺赤柱揸上去深圳，即系咁样直线上啦，都系大概50几公里啫。 嗯， 系啦，咁90万公里咧，其实即系8,300几次， 嗯， 系啦，咁所以 都几 都系啊， 都算安全， 都唔知道环绕咗地球几多圈添， 系啊， 有冇啊？ 有 啊， 系啊， 我哋再计 公里，好似真系有， 系啊，梗系有啦，肯定有添啦， 90万公里， 系啦，咁哇，咁多次嘅测试，佢都做咗好多年噶咯， 佢应该都系安全，系啊，佢系一段时间，即系你知未完成就唔公布咁样，系啦， 即系我谂佢哋都系咧，即系不断做测试嘅时候，由于佢都系自动导航嘛， 嗯， 咁佢都系自动噶啦， 自动驾驶啦，系啦， 咁你就唔使下下人搵人就陪佢一齐挨更抵药去到行，咁佢还掂自动驾驶啊嘛， 唔系， 咁佢咪自己行咯，你搵第二个电脑 mon 住佢，佢冇出错啦，咁咪继续都系 OK 咯。 咁唔系噶，而家有好多自动驾驶嗰啲都系有个人坐喺上面揸车， 咁佢呢个做 test 啊嘛，佢唔系摆出路面啊嘛， 应该搵个人坐啊嘛。 做 test 都揾人坐喺上面咁危险， 数据噶嘛，唔系就系因为做 test 所以先有个人喺度随时停咩？ 如果系我嘅话，做 test 嘅话就未必揾人坐喺入边啦，坐喺出边好似安全啲。 唔系，反而因为你惊撞到其他人， 应该系 话 喺一个安全嘅地方入边，咁就算佢唔觉意嗨亲下都 OK 嘅。 可能佢有一个有人坐喺度嘅 version 啦，亦都有一个冇人坐喺度嘅 version。 系。亦都唔排除呢个可能性，日头嘅朝九晚五嗰啲就有人坐喺度嘅，咁啊 夜晚 啊 就冇人啦， 就冇人啦，咁啊揾翻 AI mon 佢，咁如果喂90万公里，佢唔系90公里，90万公里呢个概念就好夸张，佢唔日日行或者夜晚都要行嘅话，挨更抵夜其实好难追到呢个里数。 咁你咁样讲又好似真系应该冇人，有 make sense？ 系咯， 如果有个人坐喺度会坐到屎。屁股都扁埋， 系啦，系啦，咁如果真系有人喺度嘅话，可能个团队都会辛苦少少啊吓。 系 啦，咁呢一个做咗咁多研究，咁跟住会点样咧？ 佢嚟紧下一阶段咧，佢会喺西九个文化区嗰度行嘅，咁佢就 西九文化区， 系啊，冇错，西九文化区。 佢系边一类型嘅巴士啊？重型， 佢系 两层嗰啲啊？ 穿梭巴士，即系应该系车游客嗰啲嘅。 系啦，咁佢就 单层啦、双层嘅，佢报道有冇写？ 呢个就冇讲到，系啦，咁就系佢净系话穿梭巴士啫。咁佢就嚟紧会喺西九文化区嗰边咧试行咗先，测试咗先，咁、都确保安全啦，咁先至会接载乘客嘅。咁佢预计咧今年之内就会接载乘客噶啦，系啦，而家都四月啦，即系仲有六个月到，系啦。 六个月 八个月 点啊你 我数学差对唔住 好差添 喎唔系佢六个月就预我哋可以上车啦 呢个人就系光阴似箭啦哇咁嗱呢段时间咁就可以即系快啲搞到啦咁但系佢有冇讲到就系佢西九穿梭边一度冇讲 佢咧系会喺出边戏曲中心嗰度咁就入翻去故宫文化博物馆 哦近近地嘅 冇错系啦即系始终都系一啲比较新嘅科技 系啦系啦系啦咁都唔远嗰个位。 咁可以懶啲嘅朋友們，你知道夏天幾熱㗎啦， 係咯係咯。 雖然去到年底咧，就可能凍翻㗎啦。 係啦，咁但係如果嗰個位即係去到夏天，或者有陣時落雨，咁如果你 係、 你知香港雨季嚟緊啦，咁、所以如果有呢一類型嘅穿梭巴士幫手都幾好喎。 同埋有時遊客唔熟路，即係我哋本地人就話知道點樣行啫。有時遊客你真係外地嚟嘅，你唔知道點樣哦，可能我喺戲曲中心，我點樣行入去咧？我到底邊條路係可以行？到入去唔知噶嘛，咁所以就我觉得如果佢有呢啲穿梭巴士咧，俾游客系好方便嘅，系啊， 咁都啱嘅，都啱。如果有嘅，我都想试。佢有冇讲到佢嗰个能源系点样嘅能源啊？同埋佢嗰个嘅点样可以自动驾驶个技术个概览系点样？ 佢能源就应该同普通车系一样， 燃油车嚟嘅， 佢燃油车嚟嘅。咁佢技术方面佢有提及到嘅，佢系用紧一个叫做5G 嘅技术车联网。咁、其实佢嗰个概念咧，类似系 WiFi 咁样，系啦，咁就系一个中。然后跟住分出嚟一啲分支，咁跟住再有一啲一啲盒咁样啦，咁然后喺唔同嘅区域咁样，咁佢咧就驳通翻架车上面，佢会有一个接收器，咁然后就可以中央去安排啲车，哦，到底佢点样行啊？你应该要揸几快？你应该要点样去边度？点样几时转弯嗰啲咁样嘅资讯系啦，咁佢就会用呢个车联网嘅科技，咁同埋因为佢系而家用 5G 啦，即系都算系好快嘅，咁所以就基本上佢系低延迟嘅，即系佢系唔会话。终端佢俾咗落嚟，你要好耐先至接收到咯。咁所以呢个都几好，佢可以 最紧要就系架车个 sensor 亦都够多啦。 系啊， 咁自动导航系方便嘅。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安全，安全永远都系摆喺第一位嘅。 冇错， 你话即系嗱，5G 系快嘅，咁但系嚟紧其实又有啲地方去到研发紧 6G 啊咁样啦。 慢慢都越嚟越快啦。 系啊，一定系快噶啦。咁但系点样去到运用 5G 啊，或者技术上面嗰个嘅含量系点样啊？详细咧，下个星期我揾阿 Ringo 咧，即系我哋汽车工业协会会长李耀培咧。就可以再詳細講下嗰個汽車駕駛導航即係自動導航系統啊，嗰啲有啲咩好，有啲咩唔好啊嚇？係啦，咁今日同阿峰傾住咁多先。 好啊， 唔該曬你，唔該曬。咁啊，船仔咧靜靜地咧就走咗出去噶啦。咁啊，望下出邊嘅天就望天打卦，唔知你支卦係點樣咧，船仔？ 哇！今日支卦咧陰陰地喎， 係 咧以為係本身諗住天氣炎熱，應該真係有少少陽光啦。睇到七點十五分嘅朝頭早咧，有少少烏雲嘅。 哎呀！ 哎呀！ 你個頭個頂都有啲烏雲喎，真係而家。 係啊， 烏雲蓋頂。 好彩我有呢、好彩我有瓦遮頭，咁啊唔會揼濕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出門口嘅時候咧，不妨帶翻把遮。唔知道大家 lunch time 嘅時候會唔會落雨啊？ 係係係，咁啊攞翻把縮骨遮會穩陣啲啦。天文台都話。有几阵骤雨嘅， 系啦，局部地区咁啊，唔知系咪你个地区啦？详情咧可以去翻天文台嗰个地图咧，系应该可以睇到你个地区会唔会落雨嘅。 冇错， 系啦。咁样咧，同大家讲下啦。原来咧，四月十九号啊，即系星期六咧，就系我哋谷雨啊，就系传统文化入边二十四节气。 四月十九号系听日啊？ 啊，系咩？ 系啊， 系、 系啊， 系、我成日都以为星期六啊，以为呢个日子过得慢。 系啊，吓， 系啦， 今日十八号啊。 是四月十九号是听日嘅，咁啊谷雨啦，咁谷雨系咩意思呢？正所谓咧就系当年啊啲人咧布谷而望雨，咁样农民春耕嘅时候布咗谷之后咧，咁啊需要多啲雨水去滋润啦，咁所以咧就有谷雨呢一样嘢啦。咁其实系属于春季嘅最后一个节气嚟嘅，系啦。咁呢一个咧其实都算系一个春夏两季之间嘅交接段，咁系有啲咩嘅迹象咧？就系雨水开始增加，咁所以大家见到今日都乌云有少少。密布啊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亦都系会有啲唔好嘅地方就系乜嘢咧个湿度好高啊， 系 如果咧根据而家咧我唔知而家嗰个湿度系几多啊，咁但系咧啊系喎，小华而家湿度几多啊？ 83啊而家。 係啦，83都算係咁啊，咁但係呢原來根據天文台嘅資料呢，如果係差唔多呢段時段嘅話呢，係會回升到差唔多23度左右，所以而家唔知啦。咁相對濕度呢係可以去到 97% 嘅。咁當原來呢啲濕度提高嘅時候呢，我哋大眾有啲咩情況出現呢，就係、是、會有濕重嘅表現啦。 哦，所以尋日我哋中醫師呢都特登就呢一個嘅情況谷雨呢，就講咗自己身體呀有啲咩要注意呀。咁大家可以聽返尋日嗰集嘅神光大學先。 是啦，咁但係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可能你哋觉得你个身体好似重重地 啊关节有啲酸软啊，或者身体浮肿 啊浮肿呢个女士们最惊㗎。 哎呀，你有冇啊浮肿？ 喂，我真係有喎、啊、我隻眼係、啊、我隻眼浮肿。 你隻眼唔够瞓啫嗰啲吓嘛，未必关呢个事㗎嘛。 我赖埋佢㗎啦。 咁咁你啱你可以咁样做嘅。呢个你嘅自由嚟嘅。你可以赖佢嘅。佢亦都唔会嬲你嘅。我断咗好多人都系攞好多无谓嘢赖佢㗎啦。 係啊，我赖佢一定系因为春天嚟呀，唔关我事呀、啊。係啦。咁另外呢就系、是、尤其是呢湿度较高嘅时候，我哋可能会有啲湿屈化热啦，即系我所谓嘅内热啦。咁上火或者啦，可能我哋所讲嘅热气啦，譬如我哋牙肉会开始肿呀、啊、你个喉咙有少少唔舒服呀、啊。咁有啲乜嘢可以做呢？如果你是濕重的人，即是说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身体很重啊，我最明显就是什么呢？我今早走楼梯走了几级，我觉得我怎么今天的楼梯特别特别难行呢，脚好像重一 点、哦、那你缺乏运动啫，这个又不要赖那些谷雨那些、哦。 唔係啊，咁但係最近我多咗啲運動㗎啦嘛，係 咪㗎？ 應該越嚟越輕㗎嘛，我有做瑜伽㗎 ，suppose 應該越嚟越輕㗎嘛。我諗，嗯，一定係因為谷雨啦， 都唔知係咪。 哎呀，身體比較濕重啦。 我見你咁中意走堂，我諗你瑜伽堂都會走埋嘛。 瑜伽堂就唔會走嘅，俾咗錢㗎嘛，係咪？ 哦， 係啦，咁大家可以食啲健脾化濕嘅嘢啦，譬如啲薏米啦、扁豆、陳皮等等嘅。咁如果咧，你都係濕重啊，千祈唔好食啲咩呢，就係、是、一啲肥甘口味或者生冷嘅食物，即係咩呢，刺身、譬如係雪糕、糯米呢啲，或者飲凍嘢，咁最好就唔好飲咁多凍嘢啦，係啦。咁另外呢，如果你係濕鬱化熱有熱脹嘅人呢，就清淡啲啦，食嘢可以食少少涼性嘢嘅，係啦。咁、哦、但係呢就唔好食咁多一啲辛辣，即係啲辣嘅嘢，或者煎炸啲咁燥熱嘅嘢、好似羊肉啊、麻辣火鍋啊，好鍾意食先。咁啊，嗰啲咧就最好唔好食咁多啦。咁就同埋最緊要係咩咧？做多啲運動啦，做一啲伸展嘅運動啦。 係啦， 咁就可以幫到我哋除濕啊。咁另外咧，最緊要就係咩咧？保持翻我哋情緒穩定啊。係啦，千祈唔好大動肝火，以免我哋肝氣鬱結。 咁、哦、如果想開心啊，有正能量啊，黐住神光第一線啦。 啱啊！聽住神光第一線咧，基本上你都唔會嬲嘅，一定係開開心心噶啦。 係咁啊，好啦嚇，好咁啊，喂，等我同大家睇下天氣啦嚇。好，唔該曬船仔嘅。咁啊，出邊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係炎熱嘅，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嘅氣温啊，大概31度，新界再高都一兩度。咁啊，稍後咧驟雨會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嘣嘣咁樣。咁啊，吹和緩南至到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咧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嘅噃，星期日以及下个星期初骤雨咧就系逐渐增多，同埋都系有雷暴嘅。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咁系低水平嚟噶。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每日一个小目标，一起将自己做得更好， 可以提升个人能力之余，仲能够提高生活的幸福感。 一年365日，每天不同任务。 晨光第一线，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主持， 听众 一起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晨光大学。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21，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联络咗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平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Mimi， 早晨。咁啊我知道好多人咧都会就系揾营养师就系做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就系、是、我唔会用呢个字噶。是体重管理 啊，讲得好好啊！ 其实呢个字我跟 Mimi 学嘅， 系啦，我哋要做一啲体重嘅管理，因为体重管理咧唔单止系减肥嘅，仲有可能系增肥嘅， 系啦， 系咪先？ 又或者可能你身体某一个嘅营养可能缺少咗嘅。 咁點樣去到管理佢呢？咁所以就點解要搵營養師呢？ 哎呀，呢個真係講得好好啊！ 咁梗係啦，體重管理你記住呢個字啦， 係啦、啊。 以後見到人哋咧，你節食啊，你減肥啊，我哋唔好，我哋而家唔講啦。你係咪體重管理啊？係 喎、哦，你管理成點樣啊？ 係啦， 你嘅進度點樣、啊？ 你咁耐都仲係咁樣嘅咁樣。 哇！呢句唔係幾好啦。 越講越癲，哎呀，唔好講啦。如果唔係真係俾人投訴啊！好啦，咁冇錯啊。咁體重管理的而且確緊要嘅。咁但係好多朋友就係因為體重管理嘅關係。就影响了自己的食欲啦，又或者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啦。其实、即以 Mimi 的经验来讲，多不多人是即遇到这个情况，因为自己想体重管理，那不吃很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例如那些煎炸的东西。我很喜欢吃煎炸三宝的、如果我去找 Mimi 体重管理的话，他一定叫我不要吃啦。 是 啦，那我会不开心。其实多不多这一类型的例子的呢？那找营养师就 有得解决啦。有好多人唔揾營養師啊，自己搞到即系日日都 negative 咁樣喎，個人都咁有冇啲即系叫點子可以 tips 啊，俾翻我哋嘅聽眾體重管理得嚟，又唔需要就完全戒曬自己嗰啲嘢，定係真係要戒曬，要係即系揾唔係揾營養師啦，揾心理醫生咧嚇咪咪。 系其实好多嘅，即系如果喺体重管理上，特别系要体重下调嘅人啦，咁、如果即系佢哋会觉得而家系要戒糖啦，或者食少啲肥腻嘢啦，或者好鍾意食薯片啊，唔准食薯片啦，咁好多呢啲嘅，咁所以其实你话有好多人会唔会话好 enjoy 嗰个嘅体重调整嘅阶段呢？有好多都唔 enjoy， 就系因为唔识得去諗点样去平衡翻自己嘅情緒啊，同埋點解要減肥啊呢啲咁，咁所以其實真係要去諗清楚點樣去做嘅。即係我自己有一 part 都係有陣時會聽見佢哋講，我唔知捱唔捱到啊，減得好辛苦啊等等。 哇！成日聽呢、這個我都成日聽。 系啦，未做之前都可能已经谂定先噶啦，我捱唔捱到咧咁，就因为会觉得好多嘢我中意食嘅，或者要出去食饭啦，同人 social 嘅嘢系冇晒嘅咁。咁、但系我好耐之前啦，咁啊喺澳洲读咗个系心理关心理嘅营养事嘅，咁嗰阵时个精神科嘅医生都讲，其实真系要去做翻一个平衡，先有一个心理嘅健康，就系将你中意食嘅嘢食，你要学懂去食唔系唔食。 哦，学懂嘅食，哇！呢、這个好艰辛嘅一个字，要慢慢对磨下。因为我见好多朋友咧，就体重管理嘅时候咧，佢哋个心情好差噶，好猛噶，即系个人唔知做咩，日日都系皮质醇好似失衡咁样噶嘛。 好似因为我估计啊，唔知系真定假，系咪因为冇得食碳水化合物啊？因为有啲人咧，我啲朋友多数都会中意食米线，全部你知道啲米线啲汤底又高钠啦，然后又肥啦，定多油噶嘛，全部就话唔陪我食，即系搞到我心情都好差。 系咯，但系大部分人咧，可能都会错，Mimi 都会纠正翻，就系碳水化合物咧，就算体重管理紧都要食噶，系嘛？ 是冇错，但是真系呢、這个一个 train 嚟嘅，就系、是、体重管理好多时就觉得减肥我就唔食碳水嘢啊，唔食淀粉质啦咁。咁呢个都系会影响心情嘅，呢、這个事实上即系已经证实咗噶啦。系啦，咁第二嘅就系即系嗰个嘅医生精神科嘅医生会讲，就系因为一个人其实好中意食嘅嘢，而喺嗰个减肥嘅过程之中，你其实系有辛苦嘅，仲要将最中意食嘅嘢食都冇埋嘅话。是真係個心理會好失調㗎。系啦，咁所以咧就要去知道翻，其實就係喺嘅減肥過程之中，譬如你真係好中意食薯片嘅，以前一大包一大包咁食，可唔可以轉細包啲咧？或者日日食嘅話，可唔可以即係轉做三日食一次啊？咁即係慢慢去調整，而亦都要學懂嘅就係，即係呢個係我常同人哋講嘅，就係如果你減肥減得咁辛苦，你減完一次，第二次又係咁辛苦，慢慢到年長時，你唔想再減，因為一諗起減肥。就是好辛苦， 系啦。咁如果用如果用一个营养师嘅角度，其实体重管理系咪可以等于都好舒服嘅咧？ 一定有某程度上个改变，冇得大吃大喝嘅。咁但系个问题就唔代表话，可能有啲人中意食奥马卡西，或者中意食自助餐，我以后唔去得啦，唔系嘅，我哋要。 懂得點食，點去 enjoy 個飲食，識得去平衡控制，唔好話一次過狂食，狂食完之後我三個月唔會再食㗎啦，我哋唔需要做呢啲嘅事。咁其實就會喺個心理上好啲，因為心理唔健康就其實精神唔健康㗎嘛， 係啊， 出嚟㗎啦，係啦。 係咁啊，如果你話即係好似薯片嗰個例子，我覺得係好好啊。例如我每一日原本食一包大嘅 mega 嘅。咁啊，體重管理情況底下，我就可能變嗰啲細細包嗰啲咯。嗱，我都食嘅，但我個份量食少咗，就慢慢即係要喺呢個餐單上面咁樣去到呢個方向調節嘅咯，係唔係咧？ 系啦，因为要知道，其实我有阵时都会即系啲 patient 话想食，我都鼓励嘅，唔会话今日食咗十块薯片，你听日就会变咗一个好肥嘅人，或者你听日就好唔健康，真系唔会嘅。有好多嘢都系累积成，或者系几廿样夹埋晒而出现嘅问题。咁所以好多时就喺饮食上，我哋要知道，咦，我饮食上可能有十个问题出现，就要睇先即系轻重啦，将啲真系好严重嘅问题去改一改先，逐步逐步咁样去改善。其实你逐步逐步改善嘅话，你会享受啲，同埋亦都要去明白翻个过程，就系点解你要去调整体重先，系啦。咁梗系有啲问题，或者我好想靓啊咁，咁你要去明白翻呢个方向，亦都要知道，如果我继续好似以前咁食嘅，咁我咪。永远都唔使改啦，咁你要改，梗系喺饮食上系咪要有作出改变啊？呢、這个亦都系事实，要接受嘅，要正面啲同自己讲，咁就会做得舒服啲，心理上又会健康啲咯。 我有朋友咧又系减肥啦， 哦，即系你自己啊嘛？ 唔系我，我人生入边真系好少时间要减肥嘅，系啊系啊系啊。咁我朋友减肥啦，佢都同我讲话佢个过程咧系减得几轻松同埋几开心嘅。个原因系因为佢成日喺屋企自己整嘢食。即系佢减少咗出街，然后咧就自己上网揾一啲营养餐单，就专煮自己中意食嘅嘢。咁呢一样嘢系咪都可以话系通常自己屋企煮嘢食嘅人咧，系会开心过不断出街食嘅人？因为好似出街食少啲选择咧。 两睇嘅，因为我都有好多好识煮嘢食嘅，即系啲客人啦咁。咁但系都系要去知道翻究竟佢哋都有冇煮得啱唔啱啦，同埋有阵时佢哋识煮嘅话，其实佢哋嘅生活上一直以嚟都系有 social 呢一 part 同啲朋友。咁其实就算喺屋企整得好食啊，咁但系长期唔出去同人哋倾 下偈 啊、见面啊咁，咁其实都系一个社交嘅已经嘅即系习咗佢嘅话，其实都系一个唔健康嘅情况咯。咁所以你话我要体重管理，想健康啲，多啲喺屋企食饭好，但系就唔好话我全部就喺屋企自己整，我唔出去啦咁。 明白。咁如果想自己即系审视一下咧，到底体重管理嗰个方向或者个心情嘅话咧，可以揾翻咧就系注册营养师去到问一问啦吓。好，今日朝头早倾住咁多先，咁啊提一提大家内部警告生效紧啦吓。唔该晒 Mimi， 我哋下星期再讲，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菜园村一个货仓发生火警，无人受伤。警方话，事发喺寻晚十点几，消防到场将火救熄，火警造成约值100万元财物损失，包括两架轻型货车同一架重型货车以及一啲工具。火警期間有10男8女自行疏散。屯門公路發生致命車禍，凌晨三點幾，一架私家車在屯門公路近住小欖對開落斜位置，懷疑失控撞向路邊石駁，嚴重損毀。救護員在現場證實私家車男司機死亡，車上一男一女就受傷昏迷，送往屯門醫院救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展开竞选活动，争取这个大选摇摆州份的蓝领工人支持。他造访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总部，并且发表讲话的时候提到，他已经表明反对美国钢铁公司由新日本制铁收购，强调他支持美国钢铁工人，又指美国钢铁公司应该继续由美国人拥有和营运。 拜登又提出大幅提高对中国钢铝产品征收的关税。他说在中国政府的大量补贴之下，中国钢铁企业并不需要担心获利的问题。他形容中国在钢铁方面存在作弊而不是竞争。他强调希望与中国公平竞争而不是冲突。拜登在讲话之前被记者问到会不会担心美方的多项保护措施会引起中方不满。他就说美国和中国不存在贸易战。商务部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发起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中方将会密切关注调查进展，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权益。发言人说，美方申请书之中充斥大量不实指责，将正常贸易投资活动曲解为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企业利益，将自身产业问题归咎于中国既缺乏事实依据，亦都有违经济常识。发言人又说，美国上届政府启动对华301调查，并且对华加征关税，已经被世贸组织裁定违反世贸规则，受到众多世贸成员反对。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发起新的301调查是一错再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和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湾仔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一带系较为车多噶。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小榄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龙尾去到近三圣村嘅位置。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欣怡花园，狮隧九龙方向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喺科学园。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喺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刘德华登场。 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 杨千嬅未满。 去走散路还有下一趟。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你识唔识？我放工啦，我翻屋企先啦。嘅印尼文点讲啊？ 唔识。 你想学呢两句咁得意嘅？ 公司最近嚟咗位印尼同事，我谂住放工嘅时候咧，除咗讲拜拜之外，同佢讲两句印尼文，亲切啲啊嘛。 哦，你想学印尼文，跟佢哋学啊嘛。 Pulang dulu ya, it means I'm gonna go back home first, okay?、Yeah. 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Shinsa、Beautiful Sunday。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aggie 黄慧仪 Lester 洪少贤同你发掘英语有趣之处。 点解你要尝试喺本书里边写下嘢之后咧，你第日可以好容易去睇翻啦？咁就好似置身自己喺一个嘅森林入边 ，blaze a trail， 意思就好似烧咗一条路出嚟，变咗咧好容易去睇翻啦。虽然图书管理员就应该记得会真系 系啦，记得借翻嚟嘅书咧就唔好咁做。 逢星期日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早晨七点三十八分，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嘉明，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 早晨啊。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各位神光听众，早晨 好开心啊今日啊欧你， 系咩？ 系啊， 我见到船仔靓啊嘛， 系咪、啊？ 哎呀，多谢你啊！ 系啊， 小白你个样咁惊讶嘅， 系啊， 跟住惊讶啦，神足流讲啲咁嘅嘢。 唔系啊，我觉得佢整完个头之后，成个人都靓咗好多。 整完个头， 系啊，整完个头，成个人都靓咗好多。 整埋其他就可能好啲咯。 咁又 讲笑啫，讲笑啫， 讲 笑啫。 船仔都系一个美人杯子， 唔系错。 多谢多谢， 佢鼻都几靓，系 啊， 我觉得鼻 又靓， 系啊系。不过可以肥翻少少就好啦，我略嫌太瘦，我觉得依家。 镜我系肥噶， 系咩？ 系啊， 我少睇你上镜，咁你要上多啲镜， 多啲睇你嘅节目吓，所谓体重管理亦都有增火， 系啊，哎呀，真系呢、這个好，我哋冇讲亏心事，因为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八点三十分，而我哋喺室内系唔惊俾雷劈 嘅，好安全嘅， 冇问题噶， 喺室内仲可以睇下戏添嘅。咁啊，今日咧讲下寻日大家都抢唔抢到飞呢个问题啦，因为咧其实今个星期日咧就会系全港戏院日啦，上年第一次搞到非常之。盛事咁做啦，大家都好想抢下飞。不过上年就有啲网络系统嘅大塞车，咁啊今次都有少少塞塞地。 睇嚟大家都好中意睇戏， 好多戏迷。 如果 好多戏迷 系啊，如果唔系咧，冇人抢噶嘛。咁你见咧，一嚟喂戏院大减价30蚊，唔系免费，你留意翻 系 30蚊啫。 系啊，都已经有啲朋友仔咧，寻日就唔系上网去买啦，直头系落到戏院嗰度排队咧，就话好抵啊，30蚊，我一家大细用咗120蚊买咗四。张睇 King Kong 啊， 啱啊！呢个我都想讲，因为如果你话一两个人嘅话，其实就可能你都会觉得系抵咗嘅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真系一家大细嘅话咧，其实真系。嗰條數都襟計啊！ 你諗下平時我哋入戲院，我唔計你星期二特別優惠票啦，我亦都唔計你有學生飛定話係長者飛啦。總之我係正價門票，我唔使睇你 IMAX， 又唔使睇你 4B， 基本價咧，100蚊左右嘅戲飛啦，各區戲院差唔多呢個價錢啦。睇翻一個平均線，我一家大細。400蚊噶咯噃， 系啊， 食餐好噶咯， 冇错啦， 系嘛， 而家120蚊搞掂， 系啊，而家睇戏真系好贵。 唔系，首先食嘢都好贵嘅， 系嘅， 400蚊都未必食餐好嘅， 可能系一位食餐好。 系我琴日食咗个，我琴日食茶餐厅都话个焗猪扒饭又加咗价啦， 系嘛， 85蚊，跟住连埋嘢饮冻饮加3蚊，87蚊啦， 87蚊啊， 87蚊系啊，87蚊食个焗猪扒饭， 快餐店咯，决定。 我茶餐厅同快餐店其实喺我嘅形义上系差唔多。 快餐店平啲， 快餐店都系都仲系平啲嘅， 平少少咯。 如果佢一个快餐店普通烧味 饭， 系啊，碟头饭 飯嗰啲啦，燒味啊咁啲，佢通常都係50蚊左右嘅。 焗豬扒飯都幾 sure 啊，一定係平啲咯。 係咪好咯？咁我下次去翻快餐店食。不過講翻睇戲先啦。嗱、 啊， 又如果有得揀，梗係想睇平戲啦。不過咧、我又想了解翻琴日咧呢個戲院特價日啦。你買嘅戲飛咧係咪只能夠限於呢個禮拜啊上映嘅電影？可唔可以預示譬如買下個禮拜上嘅，或者再下個禮拜上？因為點解咧？嚟緊咧都猛片如雲啦、因為咧五一就黃金週啦，咁大家有好多電影都好期待啊嚇。咁啊依家睇到 trailer 嘅就包括《死侍》呢部電影啦。 係啊， 我估今年我最期待就應該 呢套啦， 呢個 同狼人嘅合作啊， 哇好 高咗好耐。 究竟可唔可以拯救 Marvel Universe 第四階段咧？因為都沉寂咗好耐啦， 死嘅人走埋一齊嗬。 係啊，咁啊跟住。嚟緊上譬如本港嘅電影就有呢、這個九龍寨城啦，係啦，就有呢個洪金寶大哥大啦， 呢套我都好期待啊！ 話曬攞完呢個終身成就獎，睇下啊洪金寶大哥 呢套係咪佢做導演㗎？ 唔係，係鄭寶瑞做導演，鄭寶瑞導演亦都係今年金像獎嘅最佳導演啦，係 啊，係 啊， 咁啊文説入邊林峰嘅演出咧。又好值得大家讚佢喎，咁究竟係咪咁咧？咁大家即係，所以我就問緊嘉明一樣，可唔可以買嚟緊 coming soon 嘅一啲電影啦？ 暫時睇翻嗰個基本嘅資料咧，就應該只係限於星期日。舉行嘅呢一個全港戲院日2024當日用得到啦，咁、你就由凌晨嘅飛可以去到夜晚嘅晚場。 係咪有啲卡通片可以睇下？咁呢個 都有嘅。嗱，當然咧，頭先就講過咧，有一家大細嘅爸爸咧就話啊，終於排咗幾個鐘頭隊，咁啊買到四張飛就睇呢一個哥斯拉成金剛新帝國啦。咁啊諗住一家大細入去咦呀吧咁樣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話想睇啲再小朋友啱啲嘅，可能睇下功夫熊貓啊。 我上咗啦，功夫熊貓。 係啊係啊，嚟緊上啦，部分戲院上咗添啦，咁另外有啲朋友咧就係鏡粉啦，咁又會支持一下啦。 十二怪盜，十二怪盜都過咗成千萬票房，我知道，好厲害，好厲害。 咁有啲咧本身諗住啊，可能我以前都係支持開呢一套戲，我細個都係睇佢大嘅，而家又有新版本，捉鬼敢死隊又可以試一試。 哦，係喎 ，Goldbuster， 喂，唔係啊，過往嗰兩隊咧，即係你講開先講嗰個捉鬼敢死隊都幾 靚版。 几令我失望啊！ 哎哟， 女版嗰部咧就系有阿雷神咧，未做一个叫做花瓶咁嘅角色嘅。咁今次咧就 reboot 啊，就拍翻旧版本嘅捉鬼咁死，佢就将两个咧。時空交搭啊，即係有新嘅捉鬼敢死鬼嗰局啦，同埋舊嗰個嗰啲人咧， 係啦，翻翻嚟啊， 又有新又有舊，你明唔明啊？ 但貪食鬼只係得一隻， 係咯， 係咯，都係綠色嗰只嘛， 都係得佢。 但係佢今次唔係打貪食鬼噶，佢話唔知點樣撳錯咗個掣，又放咗只妖怪出嚟嗰啲咁嘅嘢咯。跟住就係一開始就係捉過一隻嘢咁。總之你想捉啊，日日都有鬼捉啊，好似你食早餐咁啊， 係啊， 咁又或者即係講開啲西片咧，都講埋，尋日都幾多朋友仔想趁住呢一個平價飛嘅時候想睇啦，就可能平時都冇諗過有機會入去戲院睇嘅，諗住可能等串流平台出嘅時候先至睇嘅。咁譬如話啊，艾瑪士東嗰套啦，《可憐的東西》啊，又甚或乎咧，其實真係應該入戲院睇嘅《沙丘戰爭》啊，呢一類都多朋友去選擇。 哇！《沙丘戰爭》仲上緊啊， 仲有㗎， 好耐㗎咯喎， 仲有㗎。 Emma Stone 嗰套仲上緊， 仲有部分戲院係仲有嘅。咁但係亦都有好多朋友諗住係支持翻啲本地戲院啦。或者本地嘅电影 要啦，要啦，要啦， 都好多其实好精彩嘅戏咧，系现正上映当中。 有啊，等我嚟啦呢啲嘢，系啊，咁就有咧嚟紧都有一个微电影啦，大家密切期待啊，将会有阿小白啦、阿嘉明啦同埋阿 O 咧，有一秒嘅镜头，一秒啊，一秒。咁呢个微电影梗系一秒啦， 考眼力啊， 考眼力啊。咁究竟系边个导咧？就系咧，我哋咧一台啊， 旧 社二台啊，刘伟恒啊， 系 阿阿刘伟恒导演导。嘅作品，咁佢而家都有部戏上紧啦。阿志伟就做男主角，志伟同埋陈家洛啦。咁啊，呢套都系好窝心嘅一个小品嚟嘅，咁样咁大家有机会又应该值得欣赏，因为好似琴日同阿导演倾偈，佢好似话仲有多。几日就差唔多要落架，因为五一黄金周啲档期啲电影好劲嘅，即系通常我哋啲港产片系让路噶嘛，因为你一西片一套打落嚟咧，你完全唔够砌噶嘛，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大家珍惜睇嘅机会啦。 系啊，嗱咁出租家人之外咧，亦都有唔同嘅电影咧，有部分都已经系去到借票场噶啦，咁都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把握最后机会啦，入去戏院支持埋佢哋啦。咁无论其实今个星期日你扑唔扑到呢个30蚊一张嘅特价飞都好啦。 戲院本身都係一件事嚟嘅。嘉明本身都幾中意睇戲嘅，尤其是係帶埋小朋友去睇嘅話咧，如果可以就得到時間，就得到佢哋啱口味嘅電影咧，其實都係一件幾令佢哋難忘嘅事嚟。 咁梗係啦，我小朋友最中意咧就係有爆谷。我都好鍾意买炮谷俾佢哋嘅，可以塞住佢哋把口。 啊，原来咁。 前仔都应该鍾意睇戏啊，我记得我自己大学年代系我人生入面睇最多戏嘅时刻。 因为拍拖系咪？ 但系可能 系啊，拍拖拍拖同埋呢嗰时呢扮嗰啲文青。 佢冇佢份喎。你讲啲嘢。 前仔又拍拖。佢有好多嗰啲暧昧对象㗎嘛。 系啦。 系啊。 同你试下睇呢套戏，跟住同佢试下睇另一套戏。 就系捉鬼咁四对啊。 人哋话一齐经历过啲惊嘅时刻，无论你系坐过山车又好，你睇惊栗戏都好，嗰一下共同经历过嘅惊咧，系会增进感情。 哎呀， 即系嘉明就呢个说法啦，我咧就睇啲闷嘅说法嘅。依家有套戏咧都几闷嘅，就系《事之如和》啊，即系呢个日本国宝级导演嘅。如果你揾到个男仔陪你睇咧，而睇完出嚟咧可以吞吐到佢嘅养分咧，证明啊呢个男仔好爱你。 有潜质， 即系证明话呢个男仔都有啲文化修养嘅。 系啊，冇错。 愿意坐定定喺度，慢慢喺度 dab 套戏， 然之后就揾个话题去陪你倾偈就算仔。 哎，又好似得得地喎， 系啦。 所以你真系啊，即系计怪物之后，有力作事之余，导演你要睇睇佢。唔系怪物系一部好出色嘅导演电影嘅，咁嚟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古今中外好多戏都上啦。其实我觉得今年都会好啲噶啦，即系其实上年咧，老老实实你话叫做回看翻咧，我就真系冇乜戏咧。是我自己好印象深刻的。以至是无论是港产片啦，以至是外国电影，你是不是都是这样，嘉明？即是好深刻。 毒舌大状是好睇。 但已经是讲咗上年的呢个叫做贺岁档啦，即是你讲咗毒舌大状。咁你话白日之后冇睇都好睇，但你寥寥可数囉。你叫我入。 就是提名嗰几部囉。 是啊是啊。如果你电影业界梗系期待我哋呢啲鍾意睇电影嘅人，哇日日都入场。个个礼拜都入场，但系有冇诱因令到我个个礼拜都入场咧？呢个系一个问号嚟嘅，呢个系问号嚟嘅。咁希望即系我哋香港电影工业要努力啦，买片嘅朋友仔都要努力啦。即系你买啲好啲嘅电影，同埋快啲上咯。有阵时有套南韩电影啊，叫做《探雾》啊，好似今个礼拜上嘅。其实《破雾》咧系南韩今年咧上半第一个 setter 咧。票房最好嘅電影嚟嘅，最好嘅驚慄電影，但係咧喺香港上咧又冇乜人講喎。咁點解咧？因為咧好早已經佢擺咗喺某啲串流平台，或者俾人盜播咗喺某啲串流平台嗰度，咁啊令到叫做喺香港上映嘅時候就冇成為一個熱話咯。 我都發覺咧，呢一個可能都係嚟緊嗰個大趨勢啊。始終咧要大家一家大細入去戲院咧，個成本本身比較高。但我只不過咧喺串流平台嗰度同步上嘅話咧，我喺屋企，我哪怕用部投影機咧，都已經做到少少嗰個嘅氣氛喺度。 係啊，所以都係頭先你講話，你大學係最多入戲院，我真係 大學冇串流平台 是啊，冇得揀啊！ 因為我有串流平台、 啊，你當年邊有串流平台啊？ 就 係你中大啦，去金絲 手機都係撳嘅啫，冇得數噶。 係啊，咁所以我真係少咗好多嘅，可能就唯有揾翻個男仔陪入去啦。 好啊，多個誘因啦， 係 啊， 多個人加油。 I didn't think you'd understand me.How could you ever even try? I don't wanna tiptoe, but I don't wanna hide. But I don't wanna feed this monstrous fire. Just wanna let this story die. And I'll be alright. We can't be friends, but I'd like to justYou cling to your papers and pens. Wait until you like me again. Wait for your love, my love. I'll wait for your love. Me and my truth, we sit in silence. Baby girl, it's just meI don't wanna argue, but I don't wanna fight. My tongue, yeah, I think I'd rather die. You got You cling to your papers and pens, wait until you like me again. Wait for your love. 朋友都可以做下影迷一起入去戏院睇下戏嘅，佢系 Ariana Grande， We Can't Be Friends。 晨光第一线，全仔。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个 terms 叫做高敏感人士？有冇听过咧？ 有啊！ 系啦，呢一个咧，英文咧就系 highly sensitive person 啊，咁即系简称就系 HSP。咁咩意思咧？听落个名咧，好似啊，系咪神经质咁解咧？唔系啊！呢、這个高敏感咧嘅意思系话咧，我哋嘅感知力啊，可能咧系会比其他人大嘅。咁、最简单嘅例子系咩咧？譬如我哋有一日翻到 office， 见到咧阿同事行过嚟个样咧闷闷不乐咁样。嗱，首先我咧就已经唔系高敏感嘅人士，因为我根本就唔会留意到我同事闷闷不乐嘅。咁第二咧，如果我系高敏感人士，我见到佢咁样咧，你可能会谂啊，佢今日做咩一句嘢都唔讲咧？佢系咪唔中意我啊？佢系咪嬲咗我啊？咁样系啦，即系会推论到呢个位嘅， 嗰个辩论。 你系咪嬲我啊？你系咪嬲咗我啫？ 系啦，你系咪嬲咗我啊？咁样咁其实咧就会比其他人谂多一步，或者咧系点讲咧？即可能会比较善解人意啲嘅，系啦，因为 个箭嘴系向翻佢自己嘅， 系咯。 有时唔一定嘅、 哦、，OK， 系啦，有时咧系可能即唔就纯粹就谂啊，你系咪闷闷不乐啊？ 你系咪唔开心啊？ 你系咪唔开心啊？咁、最多时候系咩咧？呢啲人最开心系咩咧？当你如果系有唔开心嘅事情，你想揾佢倾偈咧，呢啲人多数咧都系会有同理心啲嘅，即系佢会明白你嘅感受多一啲。咁、所以多数呢啲人咧，亦都系做嘅职业咧，可能系一啲创意型嘅工作啦，因为比较适合佢啦，或者一啲帮人嘅职业，譬如系社工啊呢啲咧，佢都会比较好嘅。咁、但系如果你就系呢一个高敏感症嘅人啦，系啦，点算好呢？因为成日大家都会喺度谂啊，好多嘢谂、 我唔知你可能承受咗好多其他人嘅情绪咯， 系啊，会谂多咗，你啲算唔算系呢一类型 嘅人咧？我都系，我都觉得自己系，即系人越大就越系添。 系啊， 细个咧反而咧就真系即系话之你啦，有咩拆唔掂啊？系咪先？细个即系都系嗰啲分手，好似离离合合嗰啲散散聚聚啫。但系人大咗咧就会。咩啊？ 冇嘢冇嘢， 做咩啊？你讲咩啊？小白 冇嘢，我见你话离离醉醉嘅时候，你嗰下好似指住阿雪仔啫嘛。 唔系，你咁样谂多咗啦。你就高敏， 原来小白都系高敏嘅， 你就系高敏感体质啦。 我细个嘅时候系高敏感多过而家。 哦，系啊， 系啊，以前就样样嘢都系要谂到好尽嘅，而家反而咧系好多嘢就冇谂咁多添。系啦，越嚟越系低敏感啦。而家我觉得自己系， 咁、你觉得个人会唔会扩大咗？ 扩大咗好多， 舒服咗， 舒服咗好多。 你嘅舒服令到船仔好唔舒服喎、啊。此刻， 佢今次成朝都系咁噶啦。我由六点钟开始听，佢都系咁。 系啊，你感觉系点啊，船仔？ 我觉得喺呢一度咧，虽然系充满正能量啦，但同一时间咧，有时都会有啲阻碍出现咗。 系个阻碍喺边度啊？吓， 唔知咧，喺 你嘅左边咯， 喺边度咧？嗬， 唔系不过我真心觉得呢啲高敏感体质嘅人咧，啲近排都睇到好多呢啲书本啊，系关注啲高敏感体质嘅人，咁都真系要放下噶。即系当你去关心人哋嘅时候，或者你好 sensitive 嘅时候，究竟会唔会真系船仔开呢个题目的时候变得好神经质咧？变咗自己嘅脑袋入边推演咗有好多无穷嘅故事，而嗰啲故事根本系冇发生咧？呢个都要关注啊。其实 因为有之前都曾经同啲社工啊，又甚至乎系做律师、医生嘅朋友倾过下偈咧。嗱，佢哋见咁多唔同系真系有需要人士啦。各个方面都要有需要嘅，先至揾到佢哋噶嘛。咁揾得佢哋去帮手嘅时候，佢哋自己都会带翻佢自己嘅故事啊，佢自己啲嘅包袱过嚟，去到同佢有一个专业嘅意见嘅求助。咁但其实 實呢一班嘅專業人士咧，除咗係提供意見俾佢哋之外，無論係開啲咩藥俾你食，點樣去醫你又好，或者係法律上面點樣去支援你喺呢一個情況當中要處理嘅事件都好，佢哋都要揾個方法去到過濾翻承受咗嘅情緒，然之後佢先至可以保持翻嗰個嘅專業嘅判斷，去到幫更加多嘅人咯。 哦，系，其实都有成日都喺度谂紧，如果真系精神科医生咁样咧， 系啊， 成日都要听啲病人讲佢一啲嘅，通常都系啲唔开心嘅经历啦。咁、 嗯、 每一日上，即系每日翻工都系听呢啲，其实都系要揾啲方法去过滤。 系啊， 系咁呢个就系不断接收一啲唔好嘅资讯啦。咁如果高敏感嘅人咧，系更加容易接收到嘅。嗱，唔系讲紧咧呢一个系一个精神科嘅诊断嚟嘅，纯粹就系一个性格特征类似咁样，嗯、即系唔系一个病嚟嘅。咁但系我哋可以点样？如果你真系高敏人士，你都发现自己比较在意身边人的感受，或者是、人家都没说，不过你已经 feel 到了。那怎么做呢？第一个方法就是问一下人家怎么想。嗱，呢一樣嘢好難諗嘅，因為有啲難做啫。你冇理由，我見到今日悶悶不樂咁，不如問下你啦咁樣。其實咧係有好處嘅，因為最多嘅高敏感嘅人咧係自己諗多咗。 哦， 即我以为啊，你系咪嬲咗我？你系咪嬲咗呢一样嘢？多数都系自己谂多，可能佢纯粹就系今日，哎呀，我买唔到早餐， 哦、 我饮想饮嗰杯咖啡卖晒。 所以真要好似个辩论嗰个女生咁样啦吓、啊，有方同学，你 系 咪嬲咗我？咁、 啊、 即系你真系要开口问出嚟。 你睇人哋一啲几好，揾翻佢而家十三年后嘅近况。 系、哦、啊，而家律师嚟噶， 好靓女， 好靓啊。系啊，咁所以其实你反而问一问佢对方点谂咧，只要你系真诚同埋关心佢，可能佢会同你分享，你又会觉得哦，其实你唔系嬲咗我啦。第一、 嗯， 第二就系你明白对方点谂咧，你又可能会舒服啲嘅， 开到话题咧、嗯，大家又可以一齐疏通一下咧。 系啦、啊，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如果你系开会啦，你想表达一啲谂法咧，可能你咧都系会惊嘅。或者呢，如果你遇到一啲同你唱反调嘅人呢，你嗰、那个 好嬲啊， 好嬲嗰种感觉或者唔开心嘅感觉呢，可能係会大啲嘅。咁呢个时候可以做啲咩呢？其实你可以开会之前諗清楚你想讲乜、 哦。 第二你諗埋对方可能会反驳你，佢会讲乜。 咁咪好攰囉。 係啊。 係，但呢个 practice 会令到你比较有心理准备。其实成个过程唔係话你一定要拗赢。个main point係令到你个心理状况你会明白啲，我、觉得、啊、我都预备咗咁耐。如果真的遇到这些突发的情况 ,OK 的，没问题。那最重要就是什么呢？讲出你真的想讲的东西。不要怕人家怎样想，希望大家高敏症的人都可以想到办法。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分的时间，今日继续有我们的嘉宾出场，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喂，早晨，大家好，我是神哥的听众。 是啊，咁又一个礼拜啦，再同 Dicky 倾偈。咁 yeah. 上个礼拜呢同今个礼拜呢个市况呢有少少唔同咗。咁睇到个不论是港股以至美股呢都连跌几个交易天啦。咁跌嘅原因何在？不如就由外国嗰度啊，即係由美国嗰边手讲返到嚟香港好嘛。Dick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先，唔该晒你。 好，咁你话讲外围股市啦，咁寻日都继续跌嘅，虽然跌幅呢就唔係话好大，道指就跌少少添，咁但係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都跌幅都有超过1%嘅，咁连跌几日㗎啦咁样。点解会咁样呢？我諗其中一个呢都係同大家都会係预期住美国联邦储备局喺未来呢嘅货币政策呢好可能同大家唔好講好耐，淨係講翻個零兩個月之前嘅預期咧，都可能已經有一個都幾大嘅出入。咁日前咧，咁鮑威爾即係聯儲局主席啦，咁出嚟咧喺有一個公開場合咧，咁就有一啲嘅演說啦。大家就知啦，即係平時講得多嘢咧，就梗係譬如話開完聯儲局嘅呢一個議息會議之後記者會，咁梗係要講好多嘢啦咁樣。又或者甚至乎要作出唔係次次嘅梅花間竹嘅，咁一啲經濟展望嘅一啲嘅。评估，咁当然又会讲好多嘢啦。咁但係呢啲公开场合啊，正所谓就係 可以講多可以講少嘅啫。咁就係咧喺公開場合嘅時間咧講得比較多喎。嗱，唔好忘記，其實喺過去呢段時間美國嘅通脹。你話喂係咪真係好勁啊咁樣？咁其實的而且確係嘅，即係之前公布嘅消費物價指數咧，無論核心同埋即係整體嗰個都係比市場預期係為之高。咁但係你話咪高好多咧？高 0.1% 啫。咁仲要後來嗰個生產物價指數反而係比預期低嘅喎。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啦，阿鮑威爾出到嚟咧。就即係都係一如既往嗰個嚴肅嘅表情啦嚇，戴住個加框眼鏡咁樣啦，咁佢就即係都係同市場咧，即係有個少少嘅警告嘅啦。大家都會明白，因為聯儲局啲官員咧，尤其是即係主席咧，喺過去即係由格林斯潘嗰個年代打後，由巴蘭克啊、耶倫啊，即係到佢啊咁，其實都係好叻做咩咧？就係、是、管理市場嘅預期嘅。咁佢咧就即係好即係嚴肅嘅態度嚇，好嚴謹咁咧就話俾大家聽咧，就係話即係其實而家咧個通貨膨脹咧就未落到嚟佢哋局方好有信心未來可以減息嘅呢個水平嘅。嗱，即係話個信心未夠嚇，即係減息嘅信心未夠，寬鬆嘅貨幣政策嘅信心未夠。咁跟住咧佢就再評估就話，但係如果睇翻而家最近之紮經濟數據咧。其實就真係咧，唔係好見到係有信心嘅。咁即係話未得住咯，佢意思係咁樣。咁跟住再講啦，就係話如果有必要時咧，其實咧，局方係絕對可以繼續維持住而家呢個利率喺一個相對比較高嘅水平咧，再一段嘅時間嘅咁啊。簡單啲講，佢就係咁嘅意思啦。哇！咁啊，即係咁樣講完之後咧，咁啊，大家咧就再消化再諗啦。即係之前睇完嘅 CPI 已經將個減息預期推到九月噶啦。咁而家阿巴威爾再講一講，咁大家就開始驚啦。哎呀，會唔會有啲嘢係大家都未睇得通透，亦都未估計得到透徹嘅咧？嗱，當然包括就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就持續升溫啦。即係俄烏啊、以哈啊，咁跟住而家連伊朗啊插埋隻腳落去，咁大家都會知道，淨係地緣政治風險呢幾個字咧，就已經係即係無日無之繼續困擾市場情緒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就搞到點樣咧，就弊啦，就會唔會嗰個所謂嘅即係減息嘅預期係進一步推遲，甚至乎本來諗住九月開始，其實都諗住一次起兩次止嘅啫，咁樣即係都係頂多咪又係減，即係即係客觀嘅事實就四分一到半厘咁，冇已經冇諗咁多噶啦。咁但係而家可能連呢個幅度都冇。嗱，不過咁如果你係睇翻外圍其他啲經濟數據，如果要簡單講咧，咁歐洲同埋英國咧，亦都公布咗一啲通脹數據。咁但係咧，歐洲同埋咧英國咧嘅通脹嘅回落嘅情況咧，就係相對理想嘅，就合乎預期嘅，即係繼續都係回落嘅。咁即係話之前拉加德啊都有講過就話。今年可能都有減息空間，咁而家咧可能嗰邊咧就仲好似漲揚啲，咁但係美國呢度咧就可能就未必話好似市場預期咁快啦，咁所以淨係呢個緣故咧就已經係令到再加埋頭先講地緣政治風險咧，就避險情緒下咧就夾咗個咩上去咧，大家都知嘅啦，一定係嗰兩樣嘅啦，一樣就叫做黃金，黃金之餘咧另外一個人叫做美金，咁但係黃金都有啲波動啦，上到去高位，咁但係美金咧都仍然係好硬淨嗰只，咁見到個 yen 又跌啦，哇！佢對到港幣跌。到五算啦，咁大家如果係想去旅行嗰啲咧，就真係而家暢定都其實都幾吸引啊，感覺上都，咁所以淨係呢樣嘢咧，就已經係有少少即係改變咗成個投資市場嘅秩序嘅，因為當個 yen 再跌嘅時間咧，反而而家就會令到市場都有啲擔心，譬如日股就係話哇，即係點啊？嚟到呢啲水平，雖然個日股都係回唔係回好多啦，咁但係個 yen 跌咁多，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話，即係除非你真係利差交易，打借 yen 去投資日股啦，否則嘅話你真係真金白銀買日股嘅，其實你賺咗個即係股市可能你都會蝕咗個回水，咁所以即係喺而家呢一秒咧，即係對於環球金融市場嚟講啊，真係幾錯綜複雜嘅。不過咁，即係對於所謂減息預期咧，其實大家都會明白，由而家去到九月咯喎，即係大把時間，仲有好多經濟數據，仲有淨係講嗰啲 PCE、CPI， 仲有好多次要公布。咁所以大家亦都要明白，就係話由現在真係去到九月嘅時間咧，係充滿變數嘅，即係話隨時發上發落嘅，即係可能。減一次又得，兩次又得，即係仍然係會有一啲比較大嘅波動性。咁但係真係要去分析個通貨膨脹咧，睇嚟又未咁快會真係落到去 夏威夷好有信心嗰啲咁樣嘅水平咯。咁所以正正就係因為呢個緣故咧，點解會係即係連刀哥猛進美股都已經進入一個即係好明顯嘅一個調整嘅 move 咧？另外有一個擔憂就係而家我都警告定先，即係嗱未咁快發生嘅，但我都會啲擔心啫。睇翻巴威爾嘅貨幣政策咧，究竟佢會唔會係錯失咗最好嘅減息嘅時機咧？這個我反而驚嘅，因為過往佢都係嘅，你加啦，快啲啦，佢又唔加住嚇，跟住咧到尾咧就發覺，哎呀，加唔夠天幣啦，跟住咧就亂啦，一亂咧就加得快啦，四分三咁加，咁咪即係影響好大咯。咁而家一樣嘅，即係始終利率係一個高嘅水平，一段長而係太長而係比預期仲要長嘅時間咧，係對於經濟一定係有一啲嘅影響嘅。 係啊，特別對港股啊，以至到咧我哋啲供樓人士啊都有所影響啦。不過咧，講港股之前咧，插一則嘅特別交通消息啊，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留意翻啦。屯門公路咧往九龍方向近住小欖咧有交通意外噶啦，咁啊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嘅，非常擠塞啊嚇，龍尾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呢個福亨村添啊，九巴服務咧亦都會受到影響嘅，市民咧請考慮咧使用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務啦，譬如港鐵服務咁樣啦。嗱，呢個就係屯門公路嘅擠塞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即係收音機旁邊就要特別去留意啦。好啦 ，Dicky， 我哋翻嚟講翻港股啦。嗱，港股咧來來回回啊，上個禮拜到依家啊冇咗成千點咁樣，咁啊究竟可唔可以企穩喺萬六點樓上咧？因為琴日咧港股雖然咧就悶升兩點，但其實咧個走勢咧都核突咗好多啦嚇，咁啊嚟到咧16251點啦。嗱，港股亦都冇乜太大利好咧，譬如話琴日都有啲大行啊暢探啲豪賭股，早幾日急射咧就跌啲電能車股，好似咧每個板塊咧都跌啲陰啲咁樣跌落去咁樣。好啦 ，Dicky， 宏觀地睇睇港股方面，以至睇睇恆指嘅走向，你會點去預測呢？ 嗱，首先要講啲基本面先，因為始終都要留意一下啲基本因素。咁嗱，如果你話講到近期啲內地經濟數據咧，尤其是個國內生產總值第一季咧，5.3%嘅增長，的而且確比預期強勁嘅。咁但如果細心啲去睇咧，細分睇啲其他啲經濟嘅環節，零售銷售啊、工業增加值啊、同房地產市場有關嘅固定資產投資啊等等咧，咁其實咧，相對地比較好嘅咧係工業增加值同即係出口有關嘅，其他咧都唔得嘅，零售都唔得。嗱咁好啦，咁代表啲乜咧？就係而家咧好明顯見到個趨勢就係，內地政府咧其實而家都有個考量就係話，喂，真係要保唔好啦，第一季就叫做即係順利過渡咗。咁點樣可以保到落去呢？即係零售銷售大家都降級消費嘅，大家睇到㗎啦嚇，呢個都無庸置疑嘅，因為即係整體無論係樓價跌咗，又或者股市跌咗個負財富效應影響下，即係話年青人嘅失業率，大家尋日都公布咗，都仍然15幾都唔低。咁所以呢，即係好明顯降級消費就已經成為一個主軸。咁點樣可以令到經濟繼續好呢？哦，咁唔緊要啦，不如靠咩？靠出口啦，不如靠咩？靠製造業啦。所以呢而家就靠呢兩範，當然啦，即係時間有限啦，咁所以呢就唔再多展述關於呢個概念。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咁樣囉。咁但係你話港股咁係啊，由高位都即係近期反彈嘅17200點嘅阻力啊，咁無到有牛，呢個都係我經常提住嘅一個阻力位。咁跟住就好啦，開始回落。咁而家去到呢個水平呢，首先我個人睇法啦，我覺得呢初步嚟講呢，萬六有機會支持得住嘅，因為大家可能留意到呢，就係當外圍都跌，連跌幾日，咁香港一定有影響嘅。你日股又跌，咁台股又跌，跟住美股又跌幾日咁樣，即係整體嚟講個趨勢啦，呢幾日啊，尤其是咁。但係咧，大家可能會發現 A 股相對嚟係強勢啲嘅，咁啊仲係。係喎，仲係升嘅喎，咁樣咁當然啦，亦都係反映得到譬如話一啲政策上嘅因素啊，繼續鼓勵借貸啊，咁我而家買樓嘅息率原來即係撤銷咗啲下限嘅要求啊，啲即係你知啦，有嗰陣時緊縮嘅時間。限價啊、限貸啊、限購啊，乜嘢都限，咁而家就咩都慢慢設嘅時間，咁都係有少少改善嘅，即係個 A 股明顯地個氣氛咧，反而係喺過去呢三幾日咧，就比外圍仲要好，咁所以點都好啦，即係呢個因素都會對於港股有少少支持嘅，我個人認為，咁所以即係暫時嚟講，你話呢個禮拜或者甚至乎下個禮拜初。萬六點都應該要初步有機會守得住嘅，同埋呢一段咁樣落嚟都幾急咧。 其實即係啲睇好嘅衍生工具都殺得都七七八八啦咁樣，咁所以我暫時就咁睇啦。 好啊，咁啊唔該曬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咧美國個市啦，以至咧香港個市啦。咁啊今日咧時間所限未能夠咧關心一下啲唔同各大嘅板塊嚇，不如留待聽日咧 Happy Friday 嘅時候咧再同我哋咧多啲去叫做部署一下或者睇下啦，究竟有啲咩板塊喂跌到落嚟呢度，大家可以睇睇咧咁樣。今個早上唔該曬 Dicky， 聽日再傾。拜拜 ，Thank you， 拜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噶。香港贸发局主办嘅香港时装节 Fashion in Style， 即将咧就会喺嚟紧嘅星期六至到星期二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早早我哋好高兴，请嚟贸发局市场推广副总监李柏玲先生咧，就为我哋介绍时装节嘅特色嘅。早晨 ，Eddie。 早晨啊，冇错啊。香港時裝節 Fashion in Style 是亞洲區內一個重要的時裝推廣和貿易平台，一直都推動時裝業的發展。同期我們還會舉辦香港時尚家品家紡展 Home in Style， 兩個展覽合共有來自17個國家和地區超過2200個展商參加。而展覽裏面亦都分了不同的主題展區，包括有服飾科技、休閒穿搭、時尚配飾、布料及布料等等，为业界人士提供一个一站式的采购平台。大家近年都见到很多朋友喜欢穿一些有时尚感的运动衫、瑜伽裤等等，这一类潮流的休闲服饰近年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我们的运动时尚展区就会为买家带来更多这类服饰的优质选择。 大会其实一直都很紧贴市场脉搏，不知道今届的时装节会不会有些新元素呢？ 没错，今届 Fashion in Style 我们新增了一个认证及商贸服务展区。随着社会越来越关注可持续发展，获得相关认证可以帮助企业提升他们的竞争力，也给消费者作出知情的选择。我们的展商当中就有一间拥有70多年经验的认证机构，他们可以帮助客户令产品符合欧盟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也有香港展商会提供不同认证项目的服务，包括绿叶标志、生物可降解性测试、回收成分和生态环保声明等等，可以给消费者有足够的信心，知道哪一些产品在制造过程当中会贯彻环保的大原则。 其实讲到环保，科技就可以为各行各业推动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提升衣服的功能性。我知道时装展有一个的服饰科技展区，可不可以都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区带来什么的创新技术和产品呢？ 好啊，服饰科技展区会带来应用在服装生产和营销的最新科技，由我们香港的科研机构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 NAMI， 他们会带来一些先进的功能物料，当中有一种超轻超保暖的可持续性气凝胶纤维，它可以同羊毛纤维混合去做编织，轻身之余又有很好的保暖效果。而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 HK Rita 亦都会在展览介绍他们的项目，名称叫做开研 Open Lab。 他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在将军澳占地20,000平方英尺的空间去鼓励业界合作，将科研成果转化成一些有影响力的方案。另外，来自卢森堡的展商就会带来虚拟时尚 showroom，等用家在网上都可以细致地展示他们的时装设计，以及看到比模特儿试着的效果。费用只需要实体陈列室的 5% 至 20% 左右。平台推出3月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地8个品牌采用，成绩相当不错。 香港时装节就覆盖业界上中下游的生产链，在服饰原材料和周边产品方面，不知道有什么的好介绍呢？ 知道大家近期都很关注一些环保议题，包括垃圾回收、走数等等，所以 Fashion in Style 的布料及布料展区就有香港展商带来一个生态纸做的衣架，即是用纸去做，但衣架的强韧性和耐用性都是非常高的，多次重复使用之后还可以回收再做，可以帮助减轻时装产业对环境的影响。另一间香港的展商就会介绍他们的全降解干燥剂，使用了天然的黏土材料，可以生物降解又环保。香港天气潮湿， 运输同埋储存纺织品嘅时候咧，就最适合不过啦。 香港时装节咧，除咗系一个理想嘅采购平台之外啦，亦都举办丰富嘅活动。咁啊，有时装巡礼啦，亦都有研讨会，能够让业界人士交流，分享最新嘅市场趋势同埋资讯。Edia 展会期间咧，有啲乜嘢嘅精彩活动咁咧？ 系啊 ，Fashion in Style 除咗有优质嘅产品之外咧，活动亦都相当精彩啊 ！Fashion in Style 将会联同 Home in Style 咧举行焦点活动。宠物用品及时装巡礼，到时除了有人的模特儿穿着各式时尚服装之外，场外还有狗仔的 model 为大家展示各种精心设计的宠物服饰和配件，到时亦都会有一系列的主题研讨会，包括有下一个时尚科技与创新和永续时尚开创绿色产业等等的主题，为时尚业界的专业人士和各位时装爱好者提供最新的趋势和资讯。 香港时装节是供18岁或以上业内人士入场参观采购，买家可以在展会网站登记免费入场。听日 Eddie 还会继续为我们分享同期举办的 Home in Style 的精彩内容，所以业界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今早麻烦你 Eddie，Thank you。 Thank you。 张曼芝 Gigi 的新作品叫做《过战》，将近八点半钟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进行竞选活动，争取这个摇摆州份的蓝领工人支持。他造访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总部，并且发表讲话的时候提到他已经表明反对美国钢铁公司由新日本制铁收购，强调他支持美国钢铁工人，又指美国钢铁公司应该继续由美国人拥有和营运。拜登提出大幅提高对中国钢铝产品征收的关税，指出在中国政府大量补贴下，中国钢铁企业无需担心获利问题，又形容中国在钢铁方面存在作弊而不是竞争，强调自己希望与中国公平竞争而不是冲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曾经指出，中美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关税战都没有赢家，人为设限或者搞保护主义，只会干扰正常贸易往来与产供链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美方应该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美国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保护电动车行业免受中国补贴的竞争。戴奇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的反竞争行为包括大量的国家支持十年前助长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过剩，为美国生产商带来沉重打击。他又指，美国的电动车与汽车行业亦都正是面临类似情况，如果对中国的竞争不加以限制，将会导致美国失去生产有关产品的能力。美国需尽早采取果断行动，寻求公平竞争环境。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回应有关欧美指中国产品存在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时候强调，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优势是靠真本事获得，亦都是通过充分市场竞争塑造，不是靠政府补贴形成。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冲击世界市场是伪命题，以产能过剩为由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只会破坏产供链稳定畅通，拖累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和新兴产业发展。两队英超球队在欧联出局，拜仁慕尼黑在八强次回合主场1-0小胜阿仙奴，两回合计赢3-2晋级，两队上回合踢成2-2。今场双方在上半场各有不少攻门，但都未能够化为入球，互无纪录翻入更衣室。换边之后，金美智在63分钟接应队友传送头槌破网，拜仁靠这个全场唯一入球击败兵工厂，闯入四强。同样晋级亦都包括皇家马德里与曼城在另一场八强次回合战踢成1-1，最终凭互射12码击败对手。两队上回合3-3握手言和，今场皇马先开纪录。洛迪高高斯在上半场12分钟右脚射成1-0，换边之后奇云迪布尼在76分钟右脚射入，为曼城攀平。双方踢完加时都无法分胜负，皇马最终在12码以4-3险胜，将会在四强赛与拜仁相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7,830点，跌1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4.3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77，人民币7.239，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8.99美元，卖出2,369.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同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啦，出翻荃湾方向，近住小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非常之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泥围啊。就是屯門公路去荃灣方向，近住小欖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龍尾咧都好長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泥圍。咁揸車朋友咧呢、這個時間咧，其實都可以改行青山公路噶。咁青山公路出九龍方向咧，只係近住麗都花園嗰段咧就比較慢車啫。龍尾排到去浪翠園三期噶，咁所以青山公路都可以行嘅。咁只係去到嗰個麗都花園嗰個位咧就比較車多啲。龍尾排到去浪翠園三期對出。咁如果市民揸車嘅話咧，最好咧就改用港铁服务啊，唔揸车就最好改用港铁服务，因为而家屯门公路咧车龙非常之长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啦，咁青山公路出九龙咧就只系近住丽都花园嗰段咧比较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浪翠园三期噶，咁另外讲翻九龙区有宗交通意外喺加士居道，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果栏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咗碧街少少，就系加士居道天桥。 去红磡方向，近住果栏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咗啦，龙尾就过咗碧街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咁新界一带咧比较多车都系元朗公路啊，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噶。咁而家洪天路同埋朗天路出翻元朗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咁龙尾排到去鸿福村啦，同埋榕园路对出。咁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啦，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汕石湾路噶。咁另外一段嘅龙门路啦，去屯赤隧道啊，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湖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而家近住沥源村慢车啦，龙尾去到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陈奕迅《空城记》， 独守着想念你的海岸， 刘德华《道理都懂》， 人们像我一样散落，我的朋友们和我起身一个个离座，消失在路的尽头。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今届纽约节广播大奖以及纽约广播电视电影节大奖结果出炉， 香港电台在多个组别夺奖，包括第四台作品《怀念香港新音乐之父》林岳培于纪实节目《人物传记》专题组夺得银奖。 港台电视节目《大自然生态人》三凭作品《追风者》取得最佳环境与生态节目铜奖。 另外，中文新闻及时事组作品《无尽黑夜》于纪实社会议题组别夺得入围奖。 香港电台会继续努力制作多元化的高质素节目。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好明显佢系冇选择困难症噶啦。 开始俾咗两个歌曲题材 Irene 选择嘅，其中一个系思想出轨。Irene 秒选系因为佢觉得有新鲜感之余，亦都配合到歌入面带俾佢一种冲动嘅感觉。作曲编曲 JMYB 陈夏威，填词朱林，监制陈夏威。上班三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 ，Irene 林千莹 ，Let Go。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像我本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一起去参观一下啲文物或者遗址嘅。咁点解突然间会同大家讲佢？喂，不如试下去睇文物咧？原来咧，今日4月18日咧，就系、是。国际古迹遗址日，系啦，咁啊，2001年开始咧，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咧，即系我哋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就定咗呢一日咧，系一个叫做一个主题啊，活动嘅主题。咁唔同嘅一啲会员国咧，最好就系根据呢一个主题咧去搞一啲活动嘅。咁譬如搞一啲嘅seminar 啦，即系有啲研讨会啦，或者搞一啲嘅展览讲座。咁最好关我哋咩事咧？就系、是、可以同一啲公众开放一啲嘅博物馆或者一啲遗产。咁香港就好少讲遗址啦，咁但系古迹同文物咧，香港都唔少嘅，系啦，我自己咧就都几想去一啲嘅石刻啊。系啦，香港咧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小岛啦，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石刻咧，大家都可能系会遗留咗去冇望嘅。譬如边度咧，啲大浪湾嘅石刻啦，东龙洲嘅石刻，我特登之前有去过嘅。另外蒲台岛嘅石刻咧。都系大家冇咁留意，唔知点解大家都会留意啲石啊，或者留意个海，咁但系冇留意到啲石刻，系啦，咁大家可以如果得闲嘅话，不妨去睇一睇啦。 呢啲石刻系咪真系好似嗰啲界石咁样啊？即系喺以前咧，有好多譬如边界嘅石啊，又或者系有啲石咧，就专门系以前喺山上边叫做引路嘅，或者话俾你听呢条村啊去边，嗰度咧就系呢一条村嘅范围啊，都有好多呢啲石嘅。咁如果你话净系喺我哋最容易去嘅，譬如山頂咁樣啦，咁山頂咪有條緩跑徑咁上下， 係啊，正嘅嗰條徑， 咁嗰度咧， 係 啦，嗰度咧都有即係以前係維多利亞留翻落嚟嘅一啲好古舊嘅石刻嘅，咁嗰陣時有特登去嘅時候咧，都有影到相啊，係睇到好多嘢，即係你會感覺得到咧，原來咁多年嘅歷史咧，而家就喺你眼前啦。 係成日話咧喺西環啊灣仔嗰度有啲界石噶嘛，即係頭先阿小白有講啦，話喂其實嗰度已經係邊界？ 系啊，冇错啊！ 嗰度已经你踏前一步已经系水嚟噶啦， 系啊， 即系讲就咁讲啦。我哋拍教育电视嘅时候都拍过好多，跟住我而家发现咧，头先啱啱上网揾到咧呢个古物古迹办啊，即系古物古迹办事处咧，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咧公众导赏嘅服务啦，以至咧系免费可以咧俾到大家咧去欣赏下香港好多唔同嘅古物古迹噶。咁啊睇咧，其实都几多嗱嗱新界区咁样先算啦。咁譬如有呢、這个邓氏嘅宗祠啦，嗰度大家都知道啦，系啊，邓氏嘅祠堂，大家都可以睇下，又睇下呢个大夫帝啦， 系啊， 我哋细个就即系睇过啲书本都话大夫帝好显赫嘅，咁你又去睇下啦，甚或乎有呢个虎豹别墅嘅呢个导赏服务啦，你只要上翻咧古迹。古物古迹办事处个网站，你揿入去咧，佢已经有好多叫文化探索之类嘅一啲叫做公众导赏服务咯。其实都几多嘢睇。 嗯，系啊，你都讲咗个重点啊，就系有导赏服务。其实呢类型嘅导赏服务咧，对于我哋去睇一啲譬如历史真系叫做古迹咧，系好重要嘅。例如如果我走咗入去一个围嗰度啦，咁你知道香港都好多围噶嘛，咁啊以前有好多文化历史啊，甚至乎啲村民嗰啲原居民留翻落嚟嘅嘢喺度。咁当然而家有好多改。变嘅，咁但系每一条嘅遗物或者佢哋嘅古迹咧，如果冇人同你讲嘅话，你就咁行过咧，你唔会察觉到原来每一嚿石或者佢哋每一个雕刻，甚至乎佢哋每一道门咧，可能有佢自己特别嘅文化传统同埋故事嘅。咁所以今日呢个日子我觉得好，因为咧我哋可以即系揾一啲导赏团。咁虽然今日系啫，咁你今日唔得闲去，咁你咪揾下啲团咯。 系啊。 咁如果嗱礼拜六日就天气麻麻地，咁你咪再揾啲好日子嘅时候，咁你咪去 join 下呢啲团。 小白都唔使去到礼拜六日，我有阵时礼拜五咧听。你同阿佳哥咧， 系啊， 讲呢、這 个就引唔住啦， 系活字典嚟嘅，佢根本 好多唔同嘅典故啦，即系会讲下香港嘅围村嘅文化，好似头先咁样讲啦，咁啊又讲下唔同啊，譬如香港仔啲渔村究竟系点啊，其实都仿佛认识咗好多。咁当然啦，你透过声音导航，你听一次觉得已经系正嘅，咁你咪真系报翻啲相关嘅团，你咪真系游历下香港咯。 系啊，就算你话如果喺香港仔，你食佢嗰啲艇上面嘅食物嘅话咧， 正啊， 你听。完个故事之后，你再去食咧，同你就咁共过去食话，好出名咁样。 头先一路都未讲正， 一讲食咧就 正啊，醒晒啦即刻。 血糖低啊嘛， 系啊，真系 係想食嘢啊！ 所以而家真係四月中嘅時候咧，但已經去到31度啦，陣間晏啲嘅時候，而家都29度啦。咁可能感覺上咧啊，由中一日街可能都開始有啲吃力，有啲辛苦啦咁。但其實香港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係有好多好正嘅文物啦，好正嘅一啲歷史嘅一啲典故咧，俾我哋可以去參詳一下嘅。啱啱今日都見到一個新嘅數字咧，就係睇翻其實去到上年嘅數字啦，康文署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博物館啊、藝術空間啊，出咗個入場人士嘅總計啦。咁就發覺咧，原來2023-24年到截至到二月份咧，全香港最多人去入場人次最高嘅康文署博物館就係 藝術館啦，係嘛？ 梗係啦，香港藝術館啦，我哋上次都有提過，其實都係香港遊客區當中咧數一數二嘅。 被小紅書認為啊。最值得打卡嘅景點，香港藝術館咁都好， 係啦，即係星光大道一帶啦，連帶過去呢個嘅文化中心啊、藝術館都係非常之多人流 的。我都感恩嘅，關於呢一件事，我哋嘅藝術文化素養都可以飛升國際， 都勁喎！原來同上年咧年度比較咧係哇翻倍啊！147% 嘅增長，去到144万人次啦。咁而排第二咧就係香港科學館啦，都係其實香港本身土生土長嘅朋友仔，小朋友尤其是都係經常都會去嘅。 侯局長使唔使加價咧？可以擴大下香港嘅收入咧？你覺得？但本地居民係免費啊！我再重申多次，本地居民免費，但係遊客加價得唔得？ 係啦，嗱，如果你係本地居民，先講唔講遊客加唔加價，先講本地居民咧，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啲。所謂會籍卡咧係有貫通㗎， 我知一家親嗰個卡啦， 一家親嗰啲卡啦，又甚至乎你喺唔知咩家嗰個博物館嗰度咧有個年票會籍啊，甚至乎你喺主題樂園咧，你係嗰啲唔知金卡定係銀卡檔咧，都可以去某部分康文署核下嘅藝術館咧係有折㗎。 哦，係 啊， 真係你唔講我又唔知啊。嗱呢啲我成日都要 hold 住禮拜三入去免費咧，我發現啲禮拜三都唔係咁好用啊，自己請唔到咁多人。 系啊，自己發掘一下啲卡，其實都可能卡扣卡，又可以幫你慳到少少。 咁除咗係頭先講到有啲展覽啦，大家嘅地鐵站有冇留意咧？其實咧，宋皇台咧已經好耐，大家都知噶啦。嗰度咧其實原來都係有個展覽嘅，譬如有一啲嘅出土文物啦，或者一啲歷史嘅相、地圖等等。咁主要都係講宋元時期嘅一啲生活啦、經濟活動等等嘅。咁當然啦，宋皇台嗰個開放時間究竟係幾時就係跟翻佢個站啦。咁如果大家係得閒經過啦。或者是想看的想 看過一個網片說喂香港都是盜墓的你入去宋皇台站那裡可以找到宋帝昺的一些痕跡這樣講笑啦當然搞搞一下劇啦這些你千萬不要這樣做啦是不是 保安森嚴的港鐵站 是啊 千萬不要試啊 千萬不要試即是搞一下劇不過都是的原來我們香港都經常都說啊我們很新穎的一個城市但原來我們對古蹟的保育亦都越嚟越做得好，我自己覺得咁啊，所以大家又可以睇下古物在身邊啦。 唔知道大家睇古装剧嘅时候，有冇见过富贵人家嘅小姐会抛彩球揾丈夫嘅情节咧？究竟呢一样嘢系咪真嘅？想唔想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彩球择世成亲，在中原地区原来并不流行的，而只不过是少数民族的一种风俗。而自宋朝以来，原来都有很多不同的著作都有这种风俗的记载。元代剧作家王实甫就曾经写过《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一剧，这个剧就在讲吕蒙正阴差阳错之下得到了洛阳附身王仲实的女抛出来的彩球，演绎了一场婚姻的悲喜故事。而元代另外一个著名的剧作家关汉卿亦都曾经在他的剧作里面描写过这一类型的故事。而明代的诗人高启亦都在看过一幅关于南宋时期某一个富家小姐抛球择世的画之后有感而发，而提了一首诗，而诗里面亦都生动描绘了抛彩球择世的成亲场面。但是以上毕竟只是一个文学的创作，是文人构想出来的，而一些正式的史籍方志入面亦都没有讲过关于汉人这一方面的记载。这样亦都可能是因为汉人讲究门当户对，抛彩球这一种择偶的方式有少少随意啦。咁当然啦，文学嘅创作全部都系嚟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咁所以少数民族抛彩球择世成亲嘅事，可能都有佢嘅可信程度嘅。 我都塞车喎，见到啱啱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又要再讲翻啦。咁啊，屯门公路咧往九龙方向啊，近住小榄咧有呢个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嘅，严重挤塞啊吓。龙尾咧去到元朗公路啊，近住泥围啊，再远啲啊吓。咁啊，九巴嘅服务咧就受到影响啊，市民咧请考虑使用咧港铁嘅服务啦。咁真系呢个时间就嗰啲元天屯嘅朋友就搭。西鐵咧就會靠譜啲同埋穩妥啲啊！如果唔係，你喺個屯門公路嗰度咧，都暫時嚟講，聽到頭先我哋交通部阿 Didi 講，都有少少無止境咁塞啊嚇，咁都係難搞少少啦。咁所以翻工翻學嘅你咧，就要找緊時間啦吧。 放下一些自己的 多完美。 塞緊車嘅時候呢，就聽下呢啲療愈嘅作品呢，都係一件好事嚟嘅。聽過有蘇打綠嘅你不需要多完美。老老實實有陣時喺香港塞車呢，你都真係除咗聽下收音機呀、聽下串流音樂呀、或者睇下片呢，你冇乜真正嘅嘢可以做得到㗎。 通常喺公路上面塞呢，就感觉上会迷茫啲嘅。 是是是。 但如果你喺屯门公路塞又仲有少少海景呢，可能个心情又好啲啲。 你都系屯门人嚟喎。 我以前都系屯门长大嘅，曾经。是啊，都有几年嘅时间就系喺屯门公路搭巴士返学校。 是是 是。感觉上呢，以前又冇咁繁盛嘅心境啦。咁、所以嗰一段路呢都只是唯有望下海嘅啫，望下呢个青马大桥嘅美景， 眺望自己，眺望一下，好快就会过噶啦呢个塞车， 好快就过。 我想问咧，塞团工嘅塞车咧系短暂咁样塞，跟住突然间五分钟之后，突然间啜啜声咁去噶啦， 好难讲。三号干线以嚟咧，就睇下你真系塞边个位嘅，即刻希望大家起码上心情系舒畅翻啲， 系 个精神都系在系嘅。 好啊，咁啊就嚟九点钟啦。早晨9:09啊，阿欧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中美贸易战升温啊，加上咧市场关注美国联储局啊有冇机会咧押后减息啦，美股系偏软噶，道指咧收报37,753点啦，跌45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9点噶，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得好多，跌181点啊，港股 ADR 咧就反转嚟做啦，咁啊升18点，不过咧都要留意住，因为啲息口敏感类嘅股份咧。其实近排都做得几差吓，咁啊，生股民咧就要密切留意啦吧。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咁啊晨光底线咧，阿欧继续请嚟啊叶佩贤啊，同我哋分享咧一啲咧教打羽毛球嘅技巧啦，同埋自己咧依家做呢个叶师傅啦，吓叶教练嘅一个岗位啦，究竟咧有啲乜嘢嘅点滴可以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叶佩贤。 早晨。 早晨啊，系啊，咁啊，阿叶教练问下你先，嗱，我知道咧，依家咧啲啊家长咧就好着重咧自己嘅子女咧，唔系正正单系有一个学业嘅成绩，仲好期待咧啊，你跟边个学羽毛球噶？跟叶佩贤学，哇，依个学界嗰度咧打出个名堂来嘅咁样。嗱，我哋成长咧都有学下打羽毛球，就系学校嘅老师去教啦，咁嗰啲好基本嘅一啲训练嘅模式啦。但系随住你自己做咗咁多年嘅运动员，都学有所成之外咧，有咩嘅技巧或者点滴咧，好大机会可以传承落去俾下一代咧。你自己喺旁边作为教练，系咪都好紧张咧？啲家长有冇会好紧张，紧张埋一份咧？今集就想涵盖呢一个层面啦。咁啊，交俾你讲啦，好嘛？ 其实我觉得都同以前真系好唔同嘅，即系而家咧嘅家长真系比以前紧张好多好多好多倍嘅。我自己其实以前做，即系唔好话做运动员啦，系一个学生嘅时候啦，又读书又打波。咁其实我屋企人就真系因为挂住搵钱咧。咁因为始终屋企嗰阵时嘅环境唔系几好啦，咁屋企人都只能够系好努力工作，咁变咗咧就花喺我哋身上嘅时间就相对嚟讲冇咁多，即系譬如我自己嗰阵时成日都要出去运动啊，我又出去打羽毛球啊，咁其实去嘅一个过程咧，全部都系我自己一个去嘅，即系唔会有屋企人陪住我去嘅。但系而家咧，其实你去边都好咧。咁屋企人一定會陪住個小朋友去啦，咁當然可能稍微屋企有錢啲咧，就可能揾個工人陪住啦。 咁但係呢，我覺得其實喺個教嘅過程呢，都覺得遇到好多幾多新奇同埋好得意嘅教學校啦。咁當然我都有教好多嘅私人嘅班啦，即係私人嘅堂啦。咁我私人呢就有教嗰啲可能相對嚟講比較有錢少少嘅一啲嘅小朋友啦。咁呢就發覺呢，當一啲可能比較有錢少少嘅朋友呢，都會有一啲嘅嘢呢，我會覺得冇諗過嘅。即係譬如呢，可能佢哋個環境嘅條件好好啦，即係可能變咗喺屋企嘅時候呢，根本上好多嘢都唔使自己去執或者唔使自己去做，好多時候都係工人幫佢做啦。咁呢，當你教佢嘅時候呢，我就會好習慣會叫佢執波嘅，即係我覺得自己做完自己啲嘢或者自己嘅波嘅時候呢，咁你地下好多波㗎嘛， 係 我要佢執返啲波，數返啲波俾返我，佢哋係會唔執波嘅。佢一開始嘅時候佢會覺得點解要我做呢，其實屋企都唔使我做， 嬌生慣養啊，呢啲真係 我屋企係我有工人幫我執嘅，點解要我去執波，點解唔你幫我執呢，佢會咁樣同我講嘅喎，真係可以，即係 好大嘅口氣喎，呢啲僆仔真係。 咁所以咧，佢又唔好直接咁講嘅，咁都算好少少啦，係咪？要熱少少少。咁咧，咁通常我都會即係遠住少少解釋翻俾佢聽。咁其實有時候，即係你始終而家你呢個地方唔係屋企啊嘛，係咪？你跟我學緊羽毛球，咁你要跟翻我呢度學羽毛球嗰啲規矩，係咪？ 係。 咁就即係逐樣逐樣話俾佢聽。即係我都覺得其實做一個教練都幾開心，即係其實你見到呢個情況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啊係一個機會或者係一個經驗啊，你點樣去幫一個嘅學生，即係唔係淨係球技上面咁簡單，就好似當初咧我總教練咧教我嘅時候咧，佢都教我咗好多打波嘅層面嘅嘢啦，但係佢都有講一句説話就係、是。我教即係佢教我咧，佢唔係淨係教打波嘅呢方面，佢話佢都會教好多我嘅做人道理，學到好多一啲我哋人生嘅經歷嘅經驗。即係其實呢樣嘢都係幫到我成長。即係佢話我哋打波要出色，要令到人哋欣賞咧，唔係淨係你球技咁簡單，仲要你個人，你要令到人哋覺得你吸引，覺得你人喺呢方面咧，你係一種光芒喺度嘅。咁就要學識點樣做一個人。即係呢樣嘢都係總教練教我嘅。咁就令到我喺教人嘅当中咧，除咗教佢哋技术啊、羽毛球之外咧，其实我都系觉得我喺度教紧啲小朋友去成长咯，佢一啲嘅人生嘅道理咁样咯。 嗯， 系啊，即系呢个系一个比较搞笑，即系仲有当然啦，唔止咁少，仲好多嘅，即系呢个只系其中一样嘢嘅啫。系啊， 特别喺赛场上边咧，你哋作为教练咧，旁边咧，点样可以令到佢哋除咗嗰个球商好高之外咧，仲可以咧稳定到佢哋嘅心态，因为學界咧好似打緊奧運會咁啦，好似打緊巴黎奧運咁，即係個個都係啲勁人教練去帶，以至今次今日又透過運動科學可以令到好多嘅中學生其實個體能質素已經好高，或者嘅扣殺嘅速度，哇個球速咁快嘅，或者吊啲網前波係可以去到咁踢烈嘅，好似直情係港隊 feel 㗎啦，我估絕對都，你感受係點樣嘅咧，葉佩賢 首先學界嘅水平咧，真係聽即係好似你咁講啦，真係水平比以前高咗好多嘅。即係以前咧，我自己讀書咧係讀體藝啦。咁其實體藝其實運動嗰陣時係好叻噶嘛，基本上係嗰個區咧係殺曬嘅。但係我嗰陣時讀體藝嘅時候咧，打比賽咧真係好容易嘅。出邊其實真係冇乜人識打波，甚至我哋講緊個唔係話水平好唔好啊，係出邊嘅學校係唔識打波嘅。即係基本上我哋出去打係好容易，好容易攞獎嘅。係啦，咁但係而家咧，其實出到去咧，係每一個學校咧派出嚟嘅代表咧，都係識打啦，甚至係有水平嘅。係 啊， 即係我自己出去睇學界、大學界嘅時候咧，就見到哇，真係而家嘅水平咧，真係比以前高咗好多啦。亦都係可能發展，即係運動嘅發展咧，都比以前好咗咧。咁變咗大家其實咧，投放資源又好啦，或者大家願意付出嘅時間或者多人中意嗰個層面都比以前多咗好多。咁當然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我自己都好開心，因為其實你咁多人中意打羽毛球，即係都係同我哋以前即係建立嘅嘢係有關的。 啱啊！ 即係其實當初我自己做一個運動員嘅時候咧，咁都唔係好多人認識羽毛球，或者好多人認識運動員啦，甚至唔係好多人支持運動啦。咁到即係我自己嗰時係真係見證住呢一刻嘅。尤其是我哋當時咧，每一年咧有一個嘅本地嘅羽毛球賽咧，都會喺醫館度舉行啦。 係。 咁其實咧喺醫館舉行咧，以前係真係冇乜人入場去睇，或者係唔係話會爆場嘅？你知醫館其實個場地都大噶嘛。 嗯。 咁咧，我好記得就有一屆咧係多克亞運啦。咁我同師姐咪攞咗塊金銀牌，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 啊。 咁啊，打完呢個比賽翻嚟香港之後咧，就啱啱係本地呢個比賽啦。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入咗決賽啊嘛，我同師姐做決賽，即係嗰一嘅決賽咧，就係我同師姐會打嘅女單。係 啦，對壘啦。 係啦，咁咧，我記得那個畫面好清楚，就係咧，我準備要去醫館，去到醫館門口，我入場去熱身啦，早到啦咁樣。哇！我冇諗過門口咧係有咁多嘅市民喺度排到入場，即係以前係從來唔會排到入場嘅。因为以前攞住啲飞咧系不设划位噶嘛，基本上入去你随便坐。啲人可能而家就系惊不设划位咧就冇位坐啊嘛，咁佢就会要早啲去排定队啦，咁你入场去争位坐去睇比赛。我嗰时我就觉得我谂过攞完块奖牌翻嚟之后咧，会有咁多人会特登去嚟睇比赛。 其实真系噶，都想藉住呢个机会多谢一众你哋叫做早。一個十年啦，去好努力為到香港體壇發奮嘅每一位運動員，你哋真係經歷住香港由一個幾冇乜人關心體育項目，哇！你搞體育即係賭錢落海啫，哇！香港邊有體育㗎？梗係做娛樂事業啦，梗係拍電影啦，梗係搞金融啦，剩啊！咁但係你好明顯，真係你哋。即係早一代嘅運動員種落嚟，譬如上一屆嘅東京奧運，以至嚟緊嘅巴黎奧運，大家我唔好講其他範疇啊，我唔好講男足排其他字啊，我淨係講羽毛球嘅發展。你諗下，譬如喺男單嗰度啊，加朗有好嘅成績，跟住啊，我哋混雙哇好受歡迎喎、啊，俊文咁樣啊同阿雪雪咁，我覺得呢個係絕對係你哋早一代嘅運動員嘅經驗傳承，去話到俾佢聽，喂唔係啊，香港羽毛球真係有得打噶，你睇下葉佩瑜嗰種打不死嘅。精神真系伸延到你嘅师弟师妹都可以传承到嗰份嘅热血嘅果敢喺当中，我就觉得哇正咁、啊，所以呢个一定要 credit 翻你哋噶，真系超级去欣赏你哋同埋 appreciate 你哋过往为到香港体坛嘅一个付出啦。咁啊嗱，下一集再等叶佩妍咧多讲少少，我哋 practical 啲啦吓。下一集，我都系羽毛球爱好者嚟，你知听晨光第一线有啲朋友仔咧就好中意打羽毛球嘅，喂，依家打羽毛球嘅训练模式。同以往有啲咩唔同？呢个第一啦，下一集就多讲少少啦。喂，真系对羽毛球有兴趣，除咗再嚟波会之外，仲有啲乜嘢可以锻炼下咧？咁样咁啊，下集等叶佩妍多讲好嘛？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又是时候呼吁电话了呗。 是啊 ,1872388, 大家记得打电话来啦。如果想同你 DSE 的朋友啦，或者身边有仔女啊、堂仔女啊，堂仔女好奇怪添、堂兄弟啊等等等咁样都好。总之呢堂兄弟堂兄妹。 堂兄妹啊。 是啦、咁所以呢，如果你身边真係有朋友系考 DSE 啦，不妨打电话来同佢讲声加油啦。咁、另外呢，如果你身边都有朋友系生日啦、又或者自己结婚周年喎、都想。要庆祝、都想同你嘅情人啊，同、你嘅身边嘅另外一半咧，讲声我爱你啊，等等啲咁 sweet 嘅嘢咧，都可以打上嚟嘅。 好，1872388，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噃。 消失，忘。 畏惧过隙，曾梦想的场景里，青春匆匆如雨，下一站会是向哪里？一笔一画一名字，一颦一笑是往事。 大家讲下金管局副总裁李达志啊，琴日出席一个投资峰会嘅时候就表示啦，内地嘅经济仍然面临房地产嘅变动啦，同埋内需疲弱呢啲嘅问题噶。但系日前公布嘅首季国内生产总值即系 GDP 升预期，或者系经济回稳嘅信号，但系仍然经过一段时间要俾房地产市场恢复消化过剩嘅库存。佢又指出啦，大湾区的中产阶层群体正不断壮大，同时更加多倾向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未来与内地互联互通的投资应该会进一步加大的。当然我们作为香港都寄望多些的投资项目可以在香港发生，正所谓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阿奥，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睇下今日有咩正嘅电视节目睇先。 系咁啊，电话边呼唤咗阿畅出嚟先。早晨啊，畅畅。 早晨，小白。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早晨啊，今日咧讲下嚟紧嘅今晚7:35嘅铿锵集先，好嘛？ 好啊，咁啊，今晚嘅铿锵集咧就带大家去睇下香港玩具业嘅现况啊。 嗯，好 啊。系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仲有冇玩玩具啦？ 有， 我而家都系仲有嘅。咁啊，系啦，即系玩具咧，除咗小朋友中意之外咧，大朋友其实都有玩嘅。 系啊， 其实大朋友都系借话小朋友买俾小朋友，但系买俾自己。 冇错啦，咁啊，同埋大朋友有阵时咧都系同啲小朋友一齐玩小朋友嘅玩具嘅。 但其实自己玩嘅。 系啦， 系啦，嗱，咁啊，香港嘅玩具业咧，即系大小朋友都啱玩啦。咁啊，原来咧，我哋呢个生产玩具嘅業界咧係知名全世界嘅，咁啊話説啦，我哋之前知道啦，可能喺早啲嘅時候啦，幾十年前香港嘅生產玩具業咧就係世界好排名前列，咁但係原來咧到2022年啦，有個統計計算，計埋轉口啊，香港仍然係全世界第八大嘅玩具出口地嘅， 仲係咁加勢， 係 好嘢喎。 咁但係啦，咁即係我哋香港已曾經用玩具生產嘅知名全世界啦，但近年啦，傳統嗰啲香港廠商嘅角色咧，就從呢個純粹生產者，原來轉咗去做 QC 啊，做品質控制、生產規劃，仲有係設計嘅。咁話説嚟設計啲乜嘢咧？即係頭先咁講過啊，我哋大人都中意玩噶嘛。咁所謂有啲嘅大童玩具，即係俾大人玩嘅，同埋一啲好潮流化嘅藝術玩具，咁轉咗去呢啲方向啦，咁啊節目會同大家睇下佢嘅轉變究竟係咪咁暢順咧？香港業界玩具業界嘅發展點樣去適應呢個世界嘅新潮流咧？咁另外啦，政府又俾到啲咩政策去支援業界咧？嗱，關心呢個玩具生產業界又玩開玩具嘅朋友，記得今晚要留意鏗鏘集啊！ 我都要睇啊，因為我自己有陣時買啲玩具咧，都會揾翻一啲細個玩過，但係可能抌咗啦、壞咗啦、唔見咗啦，咁而家揾翻嗰啲玩具嘅復刻版咧。 我都真係流晒口水啊，冰冰眼啊，見到嘅時候。 但係個銀包又流晒血咧， 係啦，唔知點解嗰啲特別貴嘅咧， 係咯， 好鬼衰啊！唔好理，好咁我哋十點半再睇埋其他節目先，北極北極播。 冇錯啊！咁啊，今晚十點半呢個紀錄片系列《北極北極》咧，咁啊，之前幾集咧同大家睇過北極嘅歷史啊、當地人生活習慣啊咁咁啦。咁啊，今集咧會同大家睇下咧北極嘅氣候變化。咁啊，話說咧，北極地區有個所謂嘅雪線啊，雪咧就是、冰雪嘅雪，即係長年被冰雪覆蓋嘅嗰條線咧，不斷向北移。咁即係咩意思咧？ 我同你發線。 系啊，类似 好多人都系向北移啊， 系一样咁可悲啊。咁咧，点解咧？即系同发线一样，冰雪咧越个覆盖面越嚟越少啊。咁即系系啦，嗰啲雪一路咁样融啊。嗱，大家都知道啦，咁系对个全世界气候好大影响。咁实际上有啲咩影响咧？今晚节目会同大家睇下。 啊，又令我谂起咧，即系我哋上个星期有机会上过雪龙二号度参观过啦。咁佢都有好多唔同嘅资料咧，就同啲船组人员倾过偈啊。佢哋都担心北极嗰个气候嘅变化，其实两极都系啦。见得到即系啲北极熊咧，受到一个点 系啊，阴公嘅游水系会抽水咁啊！而家佢哋 系啊，咁所以想透过今晚睇下北极，北极十点半嘅时候咧，又可以了解一下究竟个气候变化令到我哋整个大自然嘅环境有啲咩影响。 是 啊， 雪龙二号冇冰破。 今即系头先嘉明讲嗰啲好奀好瘦啲北极熊咧，今晚呢个北极北极咧就睇得到佢哋嗰个惨样啊！ 哎呀，要攞定包纸巾先得啦。我有同理心噶，见到啲北极熊咁瘦咧，我就心谂，哎呀，真系阴公啊！但系又唔好意思叫佢过嚟，佢又适应唔到香港嘅生活。如果唔系，我俾饭佢食啊嘛。 今晚我哋喺电视机旁边支持住佢哋先， 支持住，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马鞍山一间小学发生怀疑偷拍事件，据了解，一名21岁实习男教师日前涉嫌以手提电话在校内的洗手间偷拍女同事，警方接获报案之后，将那名男子拘捕。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校方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通报，并且启动学校危机处理小组跟进，亦都会为有需要的师生提供辅导和支援。教育局强调，十分重视教师的专业操守，如果涉嫌违法的个案，会在司法程序完结之后严肃检视教师的注册。即使涉事教師最終沒有被定罪，但是若果認為他的行為是不能接受，局方亦都會採取適當行動。對於嚴重個案，有關教師的註冊可取消或者拒絕，不得在學校任教。屯門公路發生致命車禍，凌晨三點多，一架私家車在屯門公路近小欖對開落斜位置，懷疑失控撞向路邊石駁，嚴重損毀。救护员在现场证实私家车男司机死亡，车上一男一女受伤昏迷，送往屯门医院救治。商务部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发起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中方将会密切关注调查进展，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权益。发言人说，美方申请书之中充斥大量不实指责，将正常贸易投资活动曲解为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企业利益，将自身产业问题归咎于中国，既缺乏事实依据，亦都有违经济常识。发言人又说，美国上届政府启动对华301调查，并且对华加征关税，已经被世贸组织裁定违反世贸规则，受到众多世贸成员反对。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发起新的301调查是一错再错。国家文物局从美国成功追回38件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相关返还仪式在当地星期三下午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行。 美國紐約曼哈頓區檢察官辦公室將繳獲的38件中國流失文物藝術品移交中國政府。央視新聞報導，經初步鑑定，專家判斷這批文物大部分是明清時期中國藏傳佛教文物，涉及佛塔、佛像、佛教飾物等的類別，涵蓋銅、泥、象牙、木等的材質，保存完整，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同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43点，系跌8点，总成交金额6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0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48.15升1.35，腾讯控股299.6跌1.2，中国平安30.8升6.5，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9.16升1.2，网易140.8跌3毫。阿里巴巴67.6跌4毫，中国海洋石油18.72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58.12跌4仙，美团96.1跌1.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4.25，瑞士法郎0.911，加元1.377，人民币7.237，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兑美元0.64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7,838点，跌123点。港金报22,11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4.9美元，卖出2,3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大家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狮子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嘅慢线嘅坏车已经清理咗噶啦，龙尾而家去到红梅谷路。重复一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慢线嘅坏车已经清理咗啦，龙尾喺红梅谷路。另外，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小榄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咗，一带系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喺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去石门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系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喺福亨村。另外，龙富路近回旋处嘅位置都系较为挤塞，龙尾排到去山石湾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候选包括 周兴哲最后一堂课、魏嘉莹、温妮为你写诗，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胡鸿钧、小孩， 想把你宠成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咁 check 咗胰臟有两个瘤喎、 哦。唉呢啲啊呢啲瘤都係屈出嚟㗎啫啲屈結啊所以呢希望各位听众呢唔好有咁多唔开心嘅嘢囉。因为你如果成日唔开心或者你有啲屈結呢你身体里面就会有好多毛病出嚟啦。佢、就话我係屈結嚟㗎。Hello, 我係黎瑞恩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陈都灵饰演的女主角袁歌，职场上的女强人，凭住努力和实力晋升至大公司副总裁，事业有成，但多年来只专注工作，情感生活一片空白，更令身体出现问题。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一分，喂，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啊，差唔多都系早上嘅十一点三十分。 系、延长咗噃，留意翻，留意翻啦。今日咧，似乎个天气都系暗嘅焗焗咁样样啊，都几热嘅，会去到三十一度嘅，有几阵骤雨，留意翻天气情况啦。呢、這个时候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倾下偈先。 Hello，Hello， 早晨啊，黄太。 黄太，早晨。 系，早晨，早晨，你哋好啊，你哋好。 你好啊，黄太。 今朝早打电话上嚟咧，都有一个特别嘅点唱嘅。 系，请讲，请讲。 系啊， 点样啊？佢点唱系，请讲。 我点唱，我点俾我个女听嘅。佢今日系农历生日， 所 以我特登打个电话上嚟祝福佢嘅。 生日快乐！ 你个女叫咩名啊？黄太。 Crystal 啊。 Crystal。 哦 ，Crystal。 哦。系啊，系啊。 咁啊，祝佢生日快乐。你阿女应该都年纪都好轻嘅，仲系读紧书定还是啱啱出嚟社会做嘢啊？ 31岁咯，应该啱啱出嚟做嘢啩？ 系、啊、哦，做嘢都几年啦。 咩啩啫？人哋明明有正当职业，你又要啩？ 不过可能人哋咧本身资质高，读好多年书嗰啲， 咁啊系咯， 博士啊、硕士啊，咁就有排读噶啦。 啲嘅 doctor 啊， 多啲翻嚟屋企食饭咯，饮下阿妈嗰啲靓汤咯，好唔好啊？叫阿 Crystal 好嘛？嗯， 好啊，好啊，好啊。嗯，我好中意听你哋噶，你哋好开心噶，每朝七点零钟我就听到夜晚黑啦。 好嘢， 多谢你啊！ 我成日都想问你哋，一朝头早开听到夜晚黑，咁你个收音机系长着噶，定还是屋企用嗰啲音响系统咧？ 唔系啊，多数都系电话听收音机噶咋。 哇，咁你咪成日插住部电话咯，系嘛？ 系啊，成日塞住 只 耳仔啦。 系啊，系啊，不过我哋几好嘅，我要 sell 下我哋香港电台咧，最好系咩咧？我哋个网上串流咧，有阵时都几稳定。第二系咩咧？冇广告。 系 系啊，冇错，系最 好。呢个真系正 嘅 呢个。 我最憎就有广告。 系啊，系。但系我哋会 sell 啲咩咧？我哋 sell 正能量， 系 无限放送。 所以有啲台有广告，我都唔睇，我唔睇嗰啲台啊。我最紧要就系听下啲主持人讲乜嘢，睇下个世界发生咩事，啱唔啱啊，王太？ 系啦，冇错啦。最主要就是听新闻啦，知道世界发生紧咩事啦。我想问一下嘉明咧，佢喺嗰个港岛东六十几楼嗰度爬落嚟咧，有咩感觉？同埋 访问你， 嚟 会点样啊？会 发生咗几个月噶啦。 系啊，其实到而家 我都有听啊。 多谢你啊！开头我谂过会唔会好惊嘅，因为始终有翻咁上下高度，同埋第一次人生喺六十。七楼游绳爬落嚟嗰一下，即如果有听众未知道呢件事嘅时候咧，筹款嘢嚟嘅吓，筹款嘅有目的嘅，咁但系个感觉系，因为我系第一个啊嘛嗰日，咁所以咧嗰朝早真系未天光嘅时候咧就上到去顶楼嘅时候做准备，咁但系点知最神奇嗰样嘢咧就系一开始起步唔够。我想一半左右就见到晨光第一线咯。 哇！好靓噶，嗰度望到个太阳出。 系啊，你系咪都系住嗰头噶？ 唔系，我喺嗰度做嘢。我听见你咁样讲，我就试下望啦，但系望唔到啦，我瞓得眼。 呢个活动如果再搞，你可以试下玩下。 系， 我觉得，既然你咁有兴趣，系咪先？一生总要试一次， 唔紧要， 唔紧要噶，可以克服噶嘛。 你下次你知道我第二日嚟嘅话咧，你就喺个 office 办公室嗰个玻璃窗度帮我黐张打气卡得唔得？ 好唔好啊？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多谢你，多谢你。 但系个大前提系下一次呢个活动再喺呢个 building 嗰度搞， 唔知会唔会 系啦咁样。 有传话搬去第二度再高啲， 再高啲嘅。 哇！唔会去国金啊嘛？ 唔知个，唔知个。 但系黄太讲翻你嗰笔先， 系 啦， 系 啦。咁啊，仲有咩祝福说话要透过大电波同阿女或者同其他屋企人讲埋啊？ 我都是祝他们身体健康开心就得了。是啊，生活是很紧张的，但是都没办法，个个都是这样。是 啊，好啊，不用悲观，我们乐观， 是 啊，积极向上，好吗？ 是啊，我喜欢听你们以前阿淑梅姐姐， 陆Sir， 同埋谭仔他们我都很喜欢听，很开心的。 好啊， 多谢，收到了，多谢你的祝福啊。 我们一起听歌啦，拜拜。 好，拜拜，拜拜。 Tonight, so watch me bring the fire, set the night light. 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c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dead heavy, can't hear the bass, boom, I'm ready. Life is sweet as honey.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话说咧，我寻日夜晚食咗微餸啦，即系自己整嘅，我都觉得咧，啊耐冇食啊，真系都几好食。咁啊，今日咧就可以分享一下，普通嘅炒蛋嚟嘅啫，但我就加咗一个菜式。嗱，通常小朋友中意食呢一个嘅番茄炒蛋啦，又或者系午餐肉炒蛋啦。午餐肉炒蛋其实都好野味嘅，因为你基本上你一罐嘅午餐肉，可能你落四分一啊，将佢切粒粒，跟住就同鸡蛋炒，其实都已经可以好香，好好食，亦都好送饭。咁我以前咧，妈妈亦都会成日整，譬如猪肉搅碎，跟住就再加埋鸡蛋一齐炒啦咁样。咁但系寻日夜晚咧，我做呢一味餸咧就系韭黄炒蛋。 好正喎，韭黄炒蛋都。 啊，韭黄炒蛋又好奇怪嘅，你话韭黄好重味咩？佢又唔系嘅，即系佢都系食嗰个嘅口感同埋少少香口咁样吊一吊味。但系又食落去咧，又真系觉得都好似停唔到咁样嘅感觉嘅。 不过韭黄咧就要买啲嫩口嘅，有时喺街咧食嗰啲韭黄炒蛋。譬如 A 餐、B 餐、C 餐咧，啲柴蛋听咪好中意嘅，乜乜炒蛋咁有时啊，真系好似小白咁样耐冇食韭黄咧。但系咧柴蛋听有阵时咧，哇买啲韭黄咧，硬到啊，老到，即系你食完咧系咁疯狂要撩牙咯， 系 即系劲涩喺你啲牙罅嗰度。 咁如果你食到嗰啲即系阿欧所讲，譬如嫩口嘅韭黄啦，我寻日夜晚就好幸福啦，因为我搵到一啲嫩嘢。 哦，咁几好、啊。 哇，食落去真系嗦嗦声嗰下咧，咁啊嗰个感觉真系好舒服噶。加上鸡蛋咧，我寻日夜晚就选择。咗呢个湖北蛋，咁、湖北蛋咧，其实喺街市界别入边嚟讲咧，都称得上系其中一个表表者吓、蛋味香浓嘅湖北蛋系啦，咁大家可以谂一谂啦、好，咁今日咧就呢一个鸡蛋咧，我就会选择咧就大概五只到啦，咁我屋企一家四口嘛，咁啊系啦五只，咁有阵时阿仔唔食，我可以食埋佢嗰份，系啦，咁我寻日亦都因为我觉得好食，所以都有问细嗰个咧就你系咪唔食啊，系咪食唔惯韭黄啊，咁我帮你食啦。 系佢未答嘅时候，你就已经讲咗咁，我帮你食。 系啦，可能佢好中意食嘅。 冇机会讲啦， 系啦，因为自己贪食。咁啊，准备定四至五只嘅鸡蛋啦，咁或者五至六只啦。咁啊，摆喺个玻璃碗入边先，打咗佢出嚟先。跟住我就会落啲少少嘅盐啦，亦都会落啲胡椒粉啦。咁如果你想再整得香口啲嘅话咧，其实可以落少少嘅生粉，再加少少水。咁一路就咁发，因为有啲朋友。然后咧，佢真系如果炒蛋嘅话咧，佢就咁系攞啲鸡蛋发咗佢就算啦。咁、但系嗰啲鸡蛋有机会有阵时会太结身啦，又或者有阵时炒起上嚟嘅时候冇咁金黄啊，咁、都系因为嗰、那个蛋浆嗰个入边嘅成分咧控制得未必太好。咁、可以试下咧就加多少少生粉同埋落多少少水嘅。好啦，咁你就炒咗佢之后啦，搅匀咗佢之后咧，咁就喺个 pan 嗰度咧。跟住就慢慢倒啦，倒啲蛋漿落去啦。咁、韭黃當然事先要清洗乾淨同埋切啦。咁切嘅時候我都唔會將佢切得太細嚿，因為韭黃要有咬口嘛。但係佢咧就係一隻手指嘅長度多少少。咁我覺得就已經係足夠噶啦。咁啊望起上嚟其實亦都係靚嘅，即係清晰見到就唔會變一粒粒，係一條條嘅韭黃，但係又唔會太長，因為太長就好影響你夾嘅時候咧，啲雞蛋可能一夾啲韭黃就喺度藕斷絲連啦、一條拖一條，係啦，咁就唔好啦。 中意你呢個形容詞， 係啦。 搞住晒，棘棘 冇錯啦，就乾淨利落啊嘛，談戀愛都係一樣嘅，係啦，咁你就啲雞蛋咧擺咗個 pan 上面嘅時候咧，其實有個秘訣嘅，就係、當啲雞蛋慢慢煎落，你會發覺喺個 pan 嘅側邊咧，佢會開始咧就係凝結咗嘅，即係好似想熟咁樣嘅啲雞蛋。咁佢啲雞蛋咧，你發覺開始一熟嘅時候，個圈圈一形成咧，你就攞個筷子或者攞個嗰啲pan 咧，就拉喺個 pan 嘅上方，就拉落喺下邊，跟住佢就會出現啲波紋嘅。出現啲波紋，然後咧佢又會再將嗰啲喺個 pan 嗰度拉走咗嗰啲位置，啲蛋漿又翁翻實佢嘅。如此類推咧，三四次，跟住你就會發覺個 雞蛋炒出嚟嘅時候咧，就已即係唔使話即係好似炒飯咁炒啦，炒出嚟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個好靚嘅波紋喺度，然後就再攞個pan 咧或者筷子就篤幾個窿，咁令到佢嗰個熱力可以更加滲透喺個蛋漿入邊嘅話咧，咁相信好短嘅時間之內，你個雞蛋就可以唔使話真係好有炒到要窿曬啊，但係入邊都可以熟曬，而且望起上嚟金黃色嘅，咁我覺得食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更加吸引啦。咁我中意喺面頭上面再加多少少呢一個嘅黑椒嘅，唔知點解。唔知點解，我好似食嗰啲朝頭早嗰啲雞蛋，好似加黑椒，好似香口啲咁樣。係啦，咁呢個個人喜歡啊。咁但係咁樣炒呢個韭黃炒蛋咧，咁個雞蛋亦都滑，個韭黃亦都可以好香同埋好嫩噶。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講下呢個沉浸式啊。 沉浸式嘅乜嘢體驗？ 就是一啲藝術嘅體驗或者一啲展覽嘅體驗。 好啊， 嗱，而家大家咧都去多咗好多唔同嘅沉浸式互動體驗啦。咁最近咧，康文署就舉辦咗一個又係沉浸式嘅互動體驗，就係、是、環遊角落啊。咁角落喺邊度角落咧？咁就係以前東九龍嘅面貌，好似一啲公屋啊、大排檔咁樣。咁就喺4月22日去到7月30日咧，係東九文化中心地下嘅室內空間，咁亦都係有嘅，免費入場最緊要。不过大家记得要预约嘅，有啲咩睇咧？头先讲过啲公屋啦，咁另外咧亦都系有啲艺术科技塑造出嚟嘅沉浸式体验嘅，好似我哋所讲嘅动态捕捉技术、位置追踪器同埋360度嘅沉浸式影像。我想问一下你哋最近有冇去过啲类似沉浸式嘅一啲嘅展览咧？ 都有噶，即系由之前啱啱开始兴去未有香港版嘅 TeamLab 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啲朋友仔開始啲社交網絡上面係瘋狂地 post 佢哋嗰啲沉浸式影翻出嚟嘅相啦，嗰件事靚同埋個感受係咧，你真係環繞住自己都係去咗另外一個空間咁樣樣。咁所以呢一類型嘅藝術作品同埋又有互動嘅一啲唔同嘅 AR 啦，係個感受係同你平時就咁去博物館睇一件藝術品係好唔同咯。 啊 ，TeamLab 嗰個咧都幾值得大家去欣賞一下，因為佢真係學家明話齋咧，我哋喺個藝術裝置整群嘅入邊嘅。 係啊， 咁你係360度你點樣望咧？其實你都係感受緊佢嗰個藝術帶俾你嗰個衝擊嘅、就唔係話淨係單一個藝術品你去欣賞佢，而你係可以體會佢。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即係香港政府又搞咗俾我哋，咁我哋應該即係多啲參與登記啫嘛。 係啊， 係咯，登記。 雖然都係逢禮拜一12点就大家一齊撲嘅， 係啦， 都要撲嘅。 係啊，咁大家試下申請啊，唔係申請啦，即係登記下咯。 啊，頭先船仔講咧，呢個東九龍文化中心咧係啱啱落成嘅啫，即系自己咧都见证住佢起好啦。因为其实你可能会话，喂，边度系东九文化中心啊？一听就话，喂，譬如西九文化区，咁你一定知喺边啦，系咪先？咁东九文化区喺边咧？哦，原来咧就喺观塘道嗰度。咁啊，大概咧喺九龙湾站咧 B 出口嗰度咧，行过嗰条行人天桥嗰度。再白啲，如果你咧有一定嘅历史嘅话咧，就 系 牛下， 哦、 即系旧时咧， 系 啦，即系呢个牛头角下村。就是那個位置，就正正就是這個東九龍文化中心。因為我自己都自從搬走了去東九龍，沒住東九龍之後就少些去這個區域了、但都啊，原來不經不覺起好了、這個起動九龍東都是上屆的政府的一個、叫做推行的東西。今屆政府終於有東西看了，看到剛才船仔說這個沉浸式的體驗，可不可以講多一點去聽下船仔？ 是的，剛才講過有些公屋的面貌，也都是有茶餐廳或者以前的一些理髮店等等的港式情懷的、另外整個體驗的環節大概是30分鐘，還有為了、希望大家有一個好一點的體驗、其實每一節的人數上限呢是15人而已。 哦， 那是要預約的這樣。 是的，真的要預 約、這樣 是的，真的給你希望可以慢慢給你 feel 一下這樣、即日起啦，即是22日啦，22日就不是即日了，22日那天開始、是的，這樣就可以預約、今天已經可以預約了，但預約是什麼呢？就是4月，是的，預約22日至28日的門票的樣的的的。另外星期一上午的10点起就可以登記下一個星期的。到時大家就 show 回你的 QR code 入場就 OK 的了。整個時間大概是12点到9点半，晚上9点半都有的。但最後一節就是9点。 系啦，所以大家可以上网揾一揾啲网站啦，可唔可以做到一啲网上嘅预约咯？ 系咁啊，船仔啱晒你文青咧，去打卡，同埋你先感受一下先，系啦。咁啊，我哋第依家咧就啱啱仲系登记阶段啦，咁啊，22号先系可以开放俾大家去感受。头先船仔讲呢个环游角落啦，但我都几建议即系一啲年轻人啊，感受一下啊香港。好大 老香港是怎样的呢？ 是同埋依家多咗好多嗰啲 AR、VR 嗰啲嘢咧，其实是帮助大家去探古寻源之余咧，仲可以真係即係嗰个沉浸式你真係入咗个空间嗰度。 系啊， 咁啊，但係你话问我，我就最怀念如果可以呈现返牛下嘅一幕就几好。我记得细个都喺牛头角下村都留下不少脚步嘅，有踢波啊，好似有当炸猪扒上海面都好食。 你有冇踩过单车先？ 在牛头角下村 系啊，你有冇踩过单车啊？ 冇 啊！哎呀，咁、 啊、 就争咁啲， 咁就争啲。我唔明呢个 get 嘅，呢、這个梗系乜嘢？ 女车神啊！ 哦，咁我梗系你 get 到啦，你 get 到啊？咪头哥系咪？你觉得咧？你企喺我嗰边噶嘛？ 我觉得你好笑啲，系 咪？因为我本身自带喜感，如果唔系都真系冷静咗落嚟个气氛，咁啊唔好啦。我哋做节目应该咁，我哋要将一个好热闹 再推高啲， 一个开心气氛咧承接住落去咧，俾咧我哋香港电台咧其中一个好开心嘅节目就系《 风 霜 快 活 人》 啊， 咪系咯。 咁啊转个头咧会有 Michael 哥啦，系啊强哥啦，跟住有阿杨洋啦，杨洋今日翻个 Michael 哥，系啊， 睿姐， 睿姐，系日日都有新嘅惊喜俾大家，转个头就听佢哋啦。